共同體理念的重要舉措。汪文斌說會和世衛組織等發起方保持密切溝通，為將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實現發展中國家的可及性和可負擔性而共同努力。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最低气温大约17度，明日间干燥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温暖，周末和下周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星期二和星期三天气不稳定和有雨。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65%，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07点，升58点，总成交金额221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7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33点，跌10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61蚊，升1蚊；腾讯控股736蚊，升11.5；美团414.2，升19.2；保利协鑫能源2.92，跌8仙；小米集团28.95，跌7.5；药明生物117.6，跌2.8；中国平安89.8，跌1.45；比亚迪股份267蚊，升4.8；中国海洋石油8.46，升2.9；盈富基金29.46，升4仙。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10.582，瑞士法郎8.616，澳元5.9，加元6.063，新西兰元5.58，欧元9.316。每百日元对港元7.3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66。日经平均指数报28,646点，升284点。港金现价报16,97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3.32美元，卖出1,83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清场嘅消息，分别咧就系较早时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大涌口路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已经回复正常通车，大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去西贡方向嘅龙尾啦，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另外比较挤塞的就是龙翔道了，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之前曾经有交通意外的，清了长一阵，不过车龙好长，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彩虹村附近。重复一次，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较早时有交通意外近住观景台那里，现在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彩虹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是车多缓慢。另外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花墟一带交通繁忙的，龙尾去到白雀街，后些少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都是多车，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因为花墟那度比较车多的缘故，洗衣街去大坑东方向龙尾就在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

據呢個報道講咧，就話大多數嘅最低工資嘅委員會委員咧，都傾向於咧係同意係凍結呢個最低嘅法定最低工資嘅。咁啊，但係咧就勞工界有三個委員咧就拒絕簽名嘅。咁咧就成為咗咧係2010年咧就係制定呢個最低工資以來咧首次有委員拒簽嘅。咁啊，睇嚟咧就對呢個勞工界咧對今次嘅決定咧都有好大嘅唔同嘅意見啦。咁啊，自由風稍後咧都有一啲勞工界嘅代表咧，就同我哋傾下咧，關於到底呢次嘅決定對嘅影響有幾大嘅。咁啊，大家都知道啦，最低工資條例裏邊咧，到底要訂立呢個最低工資喺香港咧，其實都傾咗好耐嘅。咁啊，到最後決定咗之後咧，咁喺最低工資嘅條例裏邊寫明咧，我哋嘅最低工資係要發揮咩作用咧？咁樣，咁咧就喺委員咧執行佢哋嘅職能嘅時候咧，咁啊，最低工資委員會咧就需要顧及以下嘅需要嘅。咁咧就第一咧就要防止工資過低，同埋盡量咧減少嘅低薪職位流失。咁喺呢兩個目標之間，你要取得適當平衡。咁同埋咧，仲要維持香港嘅經濟發展同埋競爭力嘅。咁到底啲原因咧，大家可唔可以接受咧？或者因為咁嘅原因咧，經濟差咗啦，咁咧就所以最低工資都要凍結啦。咁係咪咁嘅理由咧？咁啊，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同埋發表下你嘅意見嘅。咁如果你一啲基層勞工到底咁嘅決定對你係咪真係有影響咧？咁亦都歡迎你打嚟同我哋傾下嘅。我哋電話係1872311。咁我哋先休息，我而家先聽一聽新聞追蹤，我哋翻嚟再傾。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2月3日，警方在大埔虎坑村向一架冲向警员的私家车开枪，两男一女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和危险驾驶被捕。新界北总区重案组总督察关俊轩： 我们的同事上前准备向他们作出搜查，在车外面的男子呢是首先立即逃跑，但很快被我們的同事制服，而同時間案中的私家車也是向著富亨村亨昌樓的方向離開，並且轉了去一條骨頭路入面，他是隨即掉頭並且是高速向著我們的同事方向衝過去，而我們同事的生命是受到即時的威脅，而其中一位同事在這個時候向這架私家車開了一槍，這一槍也是打中車頭的擋風玻璃的位置。 11点，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立法会回应议员质询时表示，失业援助金和现行措施重叠，暂时不会考虑。 我们觉得最重要去帮到一些失业人士就是第一份工具，况且根据过往经验，建议中所谓临时性质的失业援助金是能否在短期内结束，也是不容乐观。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说，会考虑安排跨境司机等等人士优先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尤其是對香港民生、社會、以至日常生活必需品有關工作的人員呢，是會考慮呢當有疫苗供應，亦都考慮到疫苗供應量的時候呢，會是優先為這些人員接種疫苗的。 下午4点半，本港新增19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都是本地個案，7宗感染源頭暫時未明。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同大家傾關於最低工資嘅，政府尋日宣布咗就係維持呢個接納最低工資委員會嘅建議咧，就維持現行法定最低工資嘅水平，咁每小時咧37.5元嘅。咁政府解釋咧，就因為而家經濟處於個衰退啦，失業率高企嘅，咁要維持呢個最低工資嘅水平嘅。咁大家知道咧，就係呢個最低工資委員會咧2年咧先決定一次最低工資水平嘅。咁今次如果係凍結咗唔加嘅話咧，就可能要到2年後噶啦。咁到底咁嘅維持咁嘅水平對我哋嘅基層勞工嘅影響有幾大咧？咁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或者分享下你意見嘅。咁我哋咁啊電話機旁邊啦，而家咧就請嚟咗咧就香港樓宇管理。我哋而家请嚟咗香港楼宇管理雇员工会主席咧何志明咧，同我哋倾下关于最低工资呢个话题嘅。啊，何志明你好， 系你好，陈生。 系啊，我哋啱头先倾开咧，就系关于个最低工资咧，就最个委员会咧就啱寻日就决定咗啦，就维持呢个35.7元呢个水平嘅。咁啊，对于你个行业里边咧，咁相信你应该都好多系一啲楼宇管理员啦。咁啊，对你哋嗰个行里边个影响有几大啊？ 其实呢而家攞緊最低工资嗰啲工人呢大多数都係上咗年纪嘅就喺单栋式嘅住宅度做保安同埋清洁嘅。咁、其实呢佢哋就大家知啦佢哋年纪大佢嗰个学历又低啦咁佢个竞争力啊同埋冇头尾筹码㗎啦所以佢只有最低工资㗎。咁喺疫情下呢就其实佢係最高风险㗎即係除咗喺疫情下除咗係医护人员之外呢其实佢保安员啊清洁呢其实佢係最高风险喎。但佢有紧守岗位。同埋佢而家呢排咧，佢有工作量增加咗嘅，系啊，因为佢要抹 lift 啊，佢即系要提醒啲住户要探热啊，又清洁嗰、那个消毒嗰个公共即系公共场所嗰、那个啲设施啊咁咯。 啊，黄志明，你讲佢哋嘅最高风险嘅意思，即系喺而家呢个新冠疫情下边，因为要经常做清洁啦，系嘛？ 同埋佢一栋楼你有好多人噶嘛？一栋楼你几十住户，佢几百人嘅，咁个个见到佢，同埋佢出入嗰啲地方系个个必经之路嘛，所以其实风险最高嘅其实。 咁譬如话你据你所知咧，譬如话呢啲咁样负责做单栋或者即系你讲啲风险高嘅保安员啦或者管理员，啲雇主有冇特别嘅措施去帮佢哋应付呢而家咁样新冠之后嘅风险噶？或者除咗佢人工之外，会唔会有啲其他嘅津贴，等佢可以包括咗起码你买消毒药水都要多啲啦？即系有冇咁样嘅津贴去帮佢哋应付而家呢个咁样时期嘅咧？ 即系其实以我所知啦，如果系单栋式嗰啲咧，其实攞住最低工资，其实雇主都唔系好理佢。OK， 因为佢嗰啲净系即系你明噶啦，佢唔系一间管理公司去管啊嘛。如果你管理公司商场啊嗰啲就可以就好有效管理啦咁样。但佢单栋式得一个，佢咁多年纪，咁通常嗰啲系冇人理佢嘅。 即系简单讲啊，议价能力啦，讨价还价 能 力系非常低。 系非常低，同埋佢有啲咧，听讲系有啲系口罩都要自己买嘅。系啦，你消毒水又可能公司俾你，但口罩系要自备噶 咯。哦，咁、那个情况都好，即系好咩噶，都困难噶，即系对佢嚟讲。 系啦，佢工作量又多咗，工作压力又多咗，其实佢成本又高咗，口罩要自己买咯。 咁何志明啊，你个会咧就叫香港楼宇管理雇员工会啦。咁你工会系会唔会都帮下呢啲咁样，即系最基层或者我哋讲紧最低呢个议价能力嘅劳工去出下声咧，或者争取下佢哋权益咧？ 有啊，我哋都向政府咯，都系政府提出咯，提出我意见，即系最低工资要调升咯。OK， 咁同埋之前去我哋工会啦，喺疫情好紧张嘅时间啦，口罩嗰时供应系有限嗰时候，我哋都去搜罗啲口罩咯，去单栋式嗰啲住宅啦，去向呢啲保安员啊、清洁员去派口罩嘅。 咁你哋所知嘅数字咧，譬如真系做呢单栋嘅保安员同埋管理员，大概人数系几多噶？ 以我所知，佢最政府嘅数字咧，佢攞最低工资嗰啲，其实有20,000人嘅。系啦，其实20,000人，其实大部分应该超过10,000咧，都系嗰啲年纪大嗰啲清洁同保安嘅。 即系你讲嗰啲头先喺单栋楼里面做嘢。 系啦，咁所以其实佢都系20,000人啫。如果佢将37.5加2蚊，其实系一个月都系加600蚊到啫。 好少嘅啫。 其实好少嘅，你20,000人入面你加2蚊都系624蚊，但以你12个钟头嚟计啦，咁样系咪做26日？所以其实对整体嘅嗰、那个成本啊，嗰、那个薪酬成本其实系冇影响嘅。 咁你哋咧，韩志明啊，你喺呢个成件事里边咧，你觉得个最低工资里边有冇特别提出你哋嘅意见，认为譬如要调升啦，今次2年之后嘅，咁啊应该系要调升几多嘅？即 系 你有冇提出一个水平啊？ 42蚊嘅。 你依个42蚊系你个会嘅立场提出？ 系我哋个会同埋劳联都系提出42蚊嘅。系啦，啲友会都系提出42蚊。其实佢报告所讲啦，好似头先你头先讲啦，其实佢报告嘅理据啦，就话经济衰退，失业率高企嘛。 系啊。 咁如果佢话调低调高最低工资咧，就会令即系会损失，即系会流失好多低薪嘅职位嘛。但其实呢个系危言耸听嘅。点解咧？因为佢低薪职位咧，其实大部分都系清洁同保安。咁你就算调高最低工资，其实你唔会请少个保安同清洁噶嘛。系咪啊？其实疫情下你更加要增聘人手嘛。其实唔会嘅。咁你就算疫情好转咗，你最低工资嘅保安嗰啲，其实佢都冇得减嘅。其实一栋大厦你得一个，你点减啊？ 咁嗰一个咧系负责埋保安啊、清洁做晒所有嘢嘅咯，系咪咁啊？ 哦，有啲就另外有清洁嘅， 嗯，因為你睇話一棟可能得一個嘅啫嘛，係嘛？一棟裏邊 有啲咧，係啦，咁有啲咧，佢個保安咧就可能負責換埋即係有少少維修嘅要做咯。 嗯， 即係佢有啲門罩啊、啲沖咗啊嗰啲，佢都要負責。 嗯， 係咯，咁呢啲崗位佢唔會流失噶嘛？ 係。 同 埋佢如果用，系咯，系啊！如果佢而家用，仲用呢个37.5嘅人工啊，每小时啊，去请嘅话，你喺市场里面其实仲请唔请到人嘅咧？ 其实啦，其实你系嗰啲人系佢冇议价能力噶嘛？ 嗯， 因为年纪大嘛，佢可能超过70岁嘛。 嗯， 所以佢有议价能力嘅，佢都唔会做呢份工啦。坦白讲 ，OK， 咁所以佢话，如果你调高最低工资，佢会引起其他工都会调低，即系会话要加人工，其实唔会嘅。 嗯， 点解咧？因为而家咁嘅市场啊，以我个行业嚟计啊吓，咁你好多人啊失业啊嘛，失业系转去做保安噶嘛。 嗯， 咁你以前可能请个保安要700蚊一日， 嗯， 跟住就变600，咁而家530都有得做啦，有人做啦，520都有得做， 嗯、 但系嗰啲超过40几蚊噶嘛。 嗯， 咁会唔会你将37蚊、37.5调到可能39蚊？ 嗯， 系咪？咁之后你收530嗰啲都系会继续做份工噶嘛？ 嗯， 明唔明啊？因为佢失业啊嘛，香港系自由市场嘛。 系，即系简单讲咧，呢一批即系攞最低工资嘅工友咧，差唔多即系个人工系低到冇得再低噶啦，即系简单讲。 低到最低冇低， 最低冇低，即系你再减佢冇用 系。 吓，即系你攞嘅水平都请唔到其他人嘅。 请唔到其他人嘅，就算你提高咗最低工资，佢都唔会令。即系你可能提到39.5啦，当加2蚊啦，39.5。 嗯， 你攞40蚊、41蚊嗰啲咧，佢都唔会话扭计要加人工。 嗯， 因为你一定请到人啊，41蚊、42蚊到、 嗯， 所以其实佢加嗰最低工资对整体系冇乜影响嘅。 嗯， 系 啦。我哋睇到啲数字咧，就有啲工会讲咧，就话而家系现时清洁工啊个薪酬啦，如果用市场嘅调整咧，时薪大概都有45蚊以上嘅， 咁 部分去到呢个50蚊添，系嘛？即系而家系咪咁嘅价钱啊？ 是啊，尤其是政府合约那些咯，他新的政府合约是提高了工资的。 嗯， 是啊。但是如果他单动式有些呢年纪很大那些呢、 嗯、 那他没有议价能力就逼着要做那些最低工资的价钱。 嗯。那何志明啊，如果你说即是劳联啊同埋你那个会呢即是都有提出过啦，即是希望能够都加返个最低工资的、嗯、但是现在就不得啦。那你知道即是这个是不是应该最后决定的啦，即是在个成个讨论啊同埋政府的决定里面是就是拍一板的了，是吧？即应该是不是这么讲啊？ 现在罗局长说罗志刚局长说决定了嘛。 嗯。 以我所知就。 嗯即是没有了，就这个水平的了。 是咯。咁他两年一检就 要等两年咯。 是啊，要等两年咯。咁即是他2019年开始37.5到2023年四年都是37.5咯。 嗯。 即是4年就没人工加了，香港最基层的市民。 嗯， 系啦，其实都好惨。 系啊，即系你讲到罗志刚咧，即系我哋睇佢嗰个讲法咧，即系头先介绍嘅时候都有讲到咧，佢就话咧就最低工资咧就唔系攞嚟扶贫嘅吓，咁啊即系话咧，其实政府仲有好多其他嘅措施，即系帮助到呢啲低薪啊或者比较贫困户啊咁。你同唔同意呢个讲法咧？ 嗯， 即系唔使净系靠份人工嘅，即系佢话你其实仲有好多其他政府补贴啊。有其他可能是福利去帮他啊，咁甚至话你做紧工咧都唔紧要嘅，其实都申请到总援嘅咁样。 咁 据你所知嘅工友系咪咁咧？真系。 咁我暂时又睇唔到咩措施咯。 嗯。 咁佢就算之前佢有个抗疫基金嗰啲申请都1000蚊。 嗯嗯。 系啦，咁其实帮助又唔大。 嗯。 之前最紧张嘅时间疫情，但系雇主咧，雇主有一半喎。Okay, 嗯、 雇主攞嗰份仲多过员工嗰份， 即系讲雇主嗰个系政府嗰、那个，即系保就业计划嗰、那个。 保就业嗰、那个吓，保就业嗰、那个，政府攞一半嘅工资，即系你收28000蚊，佢有9000蚊攞，但佢嗰佢攞9000蚊，佢冇俾翻个员工嘅。 嗯嗯嗯。 咁、 嗯、 其实佢对嗰个雇主仲好过对个员工，最基层嘅市民。 嗯。咁喺你个工会个立场，你有冇即系话会再希望喺咁嘅情势之下，再帮呢啲即系领最低工资嘅即系基层员工再争取多啲补贴啊，或者向政府即系希望能够争取到多啲嘅福利咁样，有冇啊？ 咁当然啦，咁当然希望佢可以我哋都提出啦，加到42蚊啦吓。另外咧就希望佢可以改变个制度啦，就系希望由2年一检啦。 就变做一年一次检讨咁样。 即系你呢个制度，嗱呢个制度即系讲紧应付而家嘅时势啊。希望希望再发一啲，譬如话可能低薪补贴啊，有冇咁嘅类似嘅要求？ 另外有低薪补贴，同埋希望政府可以就有再盖基金嘅话，可以再帮助前线嘅保安员。 嗯， 系啦，即系前线嘅保安员同埋清洁员，因为佢哋即系紧守岗位喺咁嘅情况下， 系 啊，大家都知道一日一百几廿单，咁嘅佢哋系面对住成栋楼可能过千个住户嘅， 嗯，系， 但系佢都系攞住系一日都系四百几蚊、五百几蚊嘅工资， 嗯， 其实好应该帮呢啲紧守岗位嘅基层市民， 系好啊，好啊，明白晒，唔该你啊，何志明， 好，唔该你，陈。 啱同我哋傾嘅就係香港樓宇管理雇員工會主席啊何志明嘅，咁我哋而家傾緊嘅係關於最低工資啊，咁政府決定咗咧就係兩年之後啦，咁啊個結論咧就係動薪嘅，即係最低工資嘅水平，咁啊十年嚟嘅首次。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或者想發表你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呢個時間裏邊我哋有聽眾啊楊先生嘅，楊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想講咧，其實我覺得凍結呢、這個。最低工資是有些問題的。咁其實呢而家你哋話經濟唔好啦，咁但係你經濟唔好更加要上更加要令到嗰個最低工資上升啦。咁你令到啲最低工資上升，咁嗰啲基層員工先會有錢㗎嘛。咁但係你就會話啦，可能係即係中小企啊食肆嗰啲就唔夠人工喎、又或者唔夠錢喎。咁你咪容許佢哋可以聘請啲即係低過呢個市價嘅呢、這個市價，即係呢個最低工資嘅臨時工咯。咁你可能俾個期限佢，設個期限佢，咁你其實可以解決到好多嘢喎。但係你話保安嗰啲，其實你根本就見唔到佢話有即係嗰啲咩欠缺人手嘅跡象。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咧，佢最大問題係佢最低工資而家最大問題就係話成個行業一定要劃一，全部都係要有呢個最低工資。 咁你冇話分類唔同嘅行業啊咁。 系咯，而家最大問題六點後冇咗食肆啦嘛，咁、食肆嗰啲咪唔使夜間嗰啲人咯，咁、你夜間嗰啲人流動掉翻曬出嚟，咁佢哋去咗做保安，咁咪變相其他即係變相頭先嗰位頭先嗰位聽眾講話，即係嗰啲咩冇能力揀嗰啲咪出曬嚟咯，咁但係其實嗰度已經爆翻曬。 係好啊，明白，唔該曬楊生。咁而家傾緊嘅關於最低工資，咁大家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自去年11月20日以来单日最少。新增个案全部是本地感染，当中7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大约有20宗。新增確診個案包括一名在離世之後確診的66歲男子，他住在上水蒲上村15巷，沒有在約定時間到診所拿樣本瓶，警員上門發現他倒閉屋內，經檢驗之後確診。另外，機場三跑工程、救世軍南山長者之家和旺角朗豪坊 Unico 分別新增1宗確診。政府强烈建议听日起出入政府总部人士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记录行踪。政府总部外的围栏上已经贴上超过20张安心出行的二维码标示。有公务员说支持安排，认为有助记录行踪，方便个案追踪。亦都有出入政府总部的市民欢迎安排，但说一直未有安装安心出行。另一名任職創科局的公務員亦都說支持安排，但擔心翻工時間有大批公務員進入政府總部的時候要使用安心出行程式，現場會較為擠迫。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說，當本港疫情受控，個案數目接近低雙位數或者是單位數，恢復粵港澳三地通關就指日可待，不用等到零確診。他又相信較多市民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之後將會有助通關。 對於有立法會議員建議政府容許跨境司機在深圳接種國產疫苗，以豁免司機每日檢測的安排。陳帆在立法會回覆口頭質詢的時候說，當本港取得疫苗之後，會考慮將跨境司機納入優先接種群組。另外，航運交通界立法會議員易志明提到，跨境客運業界已經停業一年，希望政府提供復業津貼。陳帆回應說，政府需要在經濟和財政作整體考慮，又強調當疫情控制之後，恢復和粵澳通關最為重要。日本東京都新增67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是連續6日低過1000宗。東京都至今累計超過10萬人確診。另外，日本政府專責小組最快下星期五審批輝瑞生產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若果獲批，第一批疫苗最快今個月14號抵達日本。首相菅義偉說，期望下個月中開始先為醫務人員接種。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17度，明日日间干燥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温暖，周末和下周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星期二和星期三天气不稳定和有雨。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67%，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的慢线有意外，现在车龙排到近三圣，另外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龙日村，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慢线有意外，龙尾去到三圣同埋黄珠路接近龙日村。咁而喺九龙区咧，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培正道桥底嘅快线有意外，一带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而喺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内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咧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启福道近益经中心。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嘅车龙排到接近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新光中心一带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就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喺果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上班或上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香港电台连三十晚，广东广西，我上头转向。 大家好啊，我是开心日报陈淑兰啊，我在这里祝愿香港呢，在2021年牛年，大家最紧要身体健康，出入平安，逢凶化吉啊。 2月11号晚上10点半， 香港电台第一台， 还有第二台和第五台， 广东广西，我上头转向， 一起踏入牛年大年初一。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我們在談關於最低工資的，政府檢討之後就是維持最低工資的水平，在每個小時 37.5 元。大家對這個話題有興趣，歡迎你打來1872311跟自由風談談，或者講講你的意見。電話機旁邊現在先收到就是聽眾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是啊，請講。 是啊，我想就想講一下，我不敢去評論幾時要調整是對，但是我要評論的就是說，我哋應該要考慮一下咧，喺香港生活嘅人，特別係呢一班所謂低層嘅人，佢哋揾啲錢，剩翻佢工作嘅時間，每個月再加埋佢嘅工資各樣嘅收入、屋企嘅收入，能唔能夠有一個生活咧？這個我覺得係一個社會問題，即、就、係、是、一個好富裕嘅地方，富裕地貧窮就係呢班默默耕耘的人。咁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我不敢有啲乜嘢奢望，但我觉得在政府的层面或者刚才各位发言人的层面，我觉得听错感仲打怪俾你，就是即係点解政府可以考虑的政策呢，希望佢能够呢落实到一啲真係得益的人的身上。咁你话如果係真係37又好40蚊又好，我头先计过你50蚊一个钟头又如何，现在做8个钟头就是400元。400元我觉得你不休息做30日。如果你两公婆一起做一份，两公婆一起做一份工萬几元。跟着你交租交多少钱，你再计下去的话呢，基本上是没什么可能生活到的了，已经是。 是， 所以我觉得即是讨论这个问题都有，即是将自己放回落那件事上面看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什么叫痛。但是问题当你自己国外一段时呢，就可以處處太嚴。所以我覺得就話喺部門或者係社福界又好，各方面又好，多啲去關顧一方面咧。 好啊， 如果請得起大廈，請得起看更嘅話，每一户俾多五蚊，其實係咩錢咧？ 係啊，好啊， 係咪？ 好啊， 多謝你， 多謝你啊，李生。系啊，咁到底每一户咧，系咪真系俾少钱咧，就应该足够噶啦？因为咧，其实而家讲紧嘅水平都系好，即系真系好少嘅钱嘅咋。而家讲紧嘅咧，我哋最低工资冻结之后咧，就系37.5啊。咁啊，而家有啲市场价咧就系40几蚊啦吓，其实都未好少话到50嘅。咁啊，咁嘅加幅之下咧，就总之个结论咧就话十年嚟咧首次要动身啦。咁啊，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想发表下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到呢个时间里边咧，请到另一位嘅嘉宾咧，就系保安业嘅商会主席何启文咧，同我哋倾倾嘅。阿何启文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你好，系 啊。嗱，我哋讲紧嘅最低工资咧，咁就系即系话政府已经有个决定啦，咁咧就系十年嚟话，即系要动身啊。咁何启文啊，你呢个保安业商会你系代表即系雇主嗰边噶，咁你哋觉得呢个结果你点睇啊？系咪都觉得对你系好啊？有阵时系即系咧，你个意见系点咧？ 对我哋嚟讲，其实就减轻咗少少压力嘅。咁因为点解咧？因为保安界咧喺呢一年嚟讲咧，嗰、那个经营环境都困难嘅。因为可能好多听众未必会明白，就系话我系咪真系一个座头嘅保安咧？其实好多嘅保安需求系下跌咗好多啊。譬如一啲商场啦，吓、咁一啲可能系一啲譬如需要人流管制嘅地方啦，系咪？或者一啲商店啦，嗰啲需求咧，其实系基本上冇咗啊。咁啊，啲演唱会啊展览咧，全部都冇晒。咁所以其实成个行业系面对几大压力嘅，喺经营压力嚟讲吓。咁特别最严重嘅就系一啲押运嘅公司添。譬如我哋有啲会员系做押运嘅，咁佢系基本上系每个商业嘅transaction 去計數嘅，咁佢又要養住好多借款車啊、借款員啊，嗰啲又唔可以變嘅，因為你唔知聽日會唔會有生意噶嘛。咁嗰個成本其實係好大。咁所以喺我哋嚟講，即係話，譬如政府而家佢唔去變一個最低工資咧，對我哋去傾談一啲嘅保安合約係比較容易翻少少嘅。點解咧？好坦白一個例子就係話，譬如我哋同一啲客户去傾。喂，環境大家都靜嚇，咁、生意又唔好，不如咁啦，大家唔好變個價錢啦，照續約先啦，係嘛？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客人咧好多時都 肯一齊捱嘅。 嗯， 咁變咗佢哋就會續約，就唔會去 review 成個 contract。 嗯， 但如果當有啲係需要話你要變個最低工資嘅時候，咁其實成個合約要傾過。 嗯， 一傾過嘅時候咧，有好大機會咧就會去睇喂人手係咪真係需要減省啊？係咪啊？ 嗯， 咁各方面嘅就會嚟嘅。 嗯， 咁我哋其實最想就喺依刻嚟講，我哋唔好減人先。唔好讲话赚越蚀啦，系嘛？唔好减人先，保住翻一啲我哋商业上面好多嘅保安嘅需求先。咁呢个系我哋最想得到嘅嘢嘛。 系啊，何家文啊，但系咧就我哋讲紧嘅，譬如话而家讲即系攞最低工资嘅批工人咧，其实个总数系得二万几嘅啫吓，二万一到啦。其实量系真系好少嘅啫，即系所以大家又讲紧计嗰条数咧，就话如果你真系从37.5加一两蚊咁咧，个总额其实就系好细嘅，所以点会影响到你头先讲嗰个咧成个行业嘅营运咁大咧？咁因为佢个数绝对数低嘛，即系两点系啦，两万几咧，即系讲紧个数目好似大概系劳工嘅大概1%到啫嘛，大概系。 其实嗱、大家我想讲多少少就话咧，系人数嗰度系少嘅，因为点解咧？真系攞37.5，其实好少人嘅。喺、我哋保安界嚟讲，大部分其实平均都42蚊或者以上。 系啦系啦，咁影响有几大咧？系咯。 嗱，因为点解咧？如果你喐咗个最低工资嘅时候咧，其实我头先提过就系嗰个保安合约，我哋要去倾过晒。佢倾过晒嘅时候咧，其实就会影响到而家好多现职嘅合约咧，系咪真系有需要去人手嗰边嘅变动咧？呢个系一个影响嘅。等于我哋好坦白，我哋譬如买一个 cable TV 咁样，我今年续约啦，唔变啦，大家签翻嚟啦，好嘛 ？offer 咗签名 OK 咯。咁你就续约啦，系咪？但如果嗰个 sales 同你讲喂，唔系、我今年要加你2%、3%。我俾个合约你再签过啦，其实你肯唔肯签落去咧？其实而家个情况就系好似系咁样。 即系你又惊，即系意思话喐咗嗰部分嘅时候咧，就成份合约可能都受影响嘅。 一定有影响嘅，一定有影响嘅。其实我哋一路其实大家都系做生意，梗系希望讲真啦，水涨船高啦，系咪先？梗系希望帮员工争取多啲人工啦，系咪？呢个系我哋请人都容易啲啦，系咪先？即系呢个系一定系 parallel 双向嘅，系咪啊？咁、但系。两害取其轻嘅时候，喂，我哋从业员有好多人嘅，20-30万人嘅，系咪先？咁好多同埋好多系商业嗰班客系，其实都占好大部分嘅。咁嗰度系占嘅人数，远远系可能系多过而家可能真系话攞最低工资嗰班人嘅。即系我哋都要去平衡翻，就系我哋都唔想一啲真系喂，可能系嘛40-50岁，佢喺呢行做咗可能都已经10年时间。真系一变嘅时候，可能真系呢班。过去的人工又可能比较好少少啦，系咪？咁真系好大机会会 cut 嘅。 因为何家文啊，但系讲紧譬如话头先讲紧嗰啲咧，即系攞最低工资嗰啲咧，始终个数目都系少啦。咁啱啱我听同一啲即系工会嘅朋友倾嘅时候咧，佢哋话咧就系因为呢啲攞最低工资嘅多数都系前线啦。咁啊喺而家疫情下边咧，其实佢个风险都大咗嘅，即系可能自己仲要即系揞啲钱出嚟咧，可能做一啲保护自己嘅措施啊，即系想买口罩啊，咁你清洁啲手啊，咁你都要买啲嘢啦。咁啊会唔会其实个即系站在个商会立场嚟讲，有冇一啲措施去帮一帮佢哋咧？嗱，啲人工就冇得加啦，咁啊，而且起码两年啦，咁个情形嚟讲，对佢哋都好困难噶噃。其实 嗱，其实我觉得咧，唔一定要用最低工资样嘢先肯去俾嘅。点解咧？譬如假设好似一啲请得37.5嘅地方啦，头先我都听到有啲听众讲，其实都得一个保安员啫，系咪？其实。请呢批保安员咧，未必系保安公司请添嘅，好坦白讲啊。好多时可能系直情系个法团直聘嘅。系咪啊？即系其实你呢个系法团直聘嘅话，咁其实你喺一个人头里面，其实你唔一定要俾37.5去请佢噶。 即系你先可以俾高啲嘅。 系啊，我觉得你其实你法团啊，或者系一啲管理公司，你都可以俾多少少佢噶，系咪啊？即系呢个唔呢个影响唔系话系。即系你喺个成一定要我要 set 条界线，你先俾呢个数噶，唔一定噶自由市场。等于我哋出边嘅合约，点解出边要42蚊、45蚊？其实都系一样道理啫嘛。系咪啊？ 但按照头先佢哋嘅讲法咧，就话因为呢班人其实冇乜议价能力啦。即系意思即系你等于系即系我明压你，或者系甚至即系可能俾一个就系好低嘅水平。咁你因为你就系因为做又唔做啊嘛。即系佢即系我谂个情况，呢个都可能现实。 其实又未必100% 系咁嗱。其实有一啲咧，我自己睇啦，譬如佢有啲拣。一啲係比較單棟式細型啲物業嘅同事咧，佢哋可能係唔想咁辛苦， 佢唔係冇議價能力。嗱，我譬如我有啲同事，佢哋都可能係做緊單棟式嘅一啲屋苑啦，咁樣或者細型屋苑啦。咁其實佢哋嘅人工都唔係攞最低工資嘅。 嗯， 啊，坦白講嘅，即係唔一定嘅。其實個員工唔一定係冇得揀嘅，即係其實就算而家你話我可能好多行業嘅人轉嚟我哋報安界， 嗯， 我哋都未請夠人嘅。 嗯， 即系坦白讲，我哋都好欢迎多啲人入行加入我哋呢个行业，因为过去嗰个人手短缺系好严重嘅。咁其实原 但何锦文，但系头先你开始嘅时候，你又讲话而家系其实好供过于求嘅，即系个情况系真。 我唔系供过于求，我系讲唔想变嗰个合约嘅价钱。 嗯， 唔系供过于求，系嗰个合约嘅价钱，我哋唔好同即系唔想同个客人去倾，喂，我要加你两个 percent。 嗯， 跟住俾个机会佢就，大家重新去睇翻啲人手。再睇翻个合约，系咪啊？即系呢个系其实心理嚟噶嘛，大家都系，系咪先？ 好， 我哋想保住一啲人咯。 嗯，好啊，明白啦，唔该晒你啊，何锦文。系啱同我哋倾嘅就系保安业商会嘅主席何启文。咁我而家倾紧咧就关于最低工资嘅。咁大家有兴趣咧可以参与个讨论咧，或者打电话嚟讲下你意见嘅。我哋电话系18723111，咁啊先休息一阵先。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Xiu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我哋咧想人哋收声或者想人哋静啲咧，我哋去人咧，我哋英文可以点样讲？咁咧，我哋当然咧，英文我哋有时咧就系咁嘅啫。OK， 但系如果我哋想有个动词去描述呢、这个呢、这个动作咧，我哋可以咧系用 shush shush 呢个字 shush， 咁呢个系一个动词嚟嘅 shush。咁啊，俾个例句大家啦，有人嘘你嘅时候，你可以话 stop shushing me，OK、okay? 就唔好嘘我啦 ，OK 咁啊，非常之冇礼貌的咁样 ，OK stop shushing me。另外最近有一个系非常之出名嘅宠物嘅训练师咧，佢。其中有一个绝招咧，独门嘅绝招咧，就系咧去嘘啲狗嘅。咁咧，我哋都可以用呢个字嘅。OK， 咁我可以话，he shushed the wild boar， 咁啊，就系咧佢咧去嘘咗嗰只咧野猪咁样。好啦，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最低工資，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討論可以打嚟18723111嘅。政府尋日宣布咗咧，就係會接納咗最低工資委員會嘅建議咧，就係維持現行咧每小時37.5嘅最低工資水平嘅。咁到呢個水平咧，對我哋嘅勞工界影響有幾大咧？咁你歡迎你打嚟同我傾下啦。咁我電話咧就係18723111。咁好啦，咁電話機旁邊咧再請嚟咗另一位嘉賓咧，就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阿黃雄嘅。阿黃雄你好。 系程 远 祥你好， 系你好啊，系啊，黄雄，我哋知道你咧，就你一路都有研究开关于香港个贫穷问题啦。咁今次个最低工资即系出咗之后咧，见到你亦都有啲评论嘅。咁不如你不如先讲下先啦。对于今次政府又决定咗咧，即系十年嚟首次动身啊，其实对呢啲基层劳工个影响有几大咧？ 其实我哋睇到香港个在职贫穷问题越嚟越严重啦。如果喺疫情，今次政府就特别就指出，因为疫情嘅影响，所以咧。啲經濟好差，所以佢就希望唔會引起佢哋嘅失業，所以咧就凍結。就唔你就好怪嘅，我覺得個邏輯。其實我哋知道咧，個在職貧窮問題好嚴重啦，好多時佢嘅工時已經係低咗少咗。被逼放無薪假啦，或者有啲時間佢根本冇咗啦。咁如果你話連佢嗰個時薪嗰個水平佢都唔調整唔上升嘅話，咁其實你睇到佢個生活一定係好困難。咁一个咁危急嘅情况之下，你又唔去搞所谓啲失业嘅援助，咁你而家连啲最穷呢班人都系依靠咗最低工资嘅，你而家咧就仲即系冻结所谓，但系冻结就好奇怪，因为其实我哋嗰个参考期系讲紧2017年5月到到2019年5月噶嘛，系讲紧前两年个情况，咁嗰两年其实个。 個經濟環境啊、物價各方面其實都係有上升噶嘛。 嗯， 咁而家又唔追翻，而家你就同我講而家或者講未來嘅經濟咧、 嗯， 就去講翻應該加幾多。咁、 嗯、 似乎我又覺得有少少輸打贏叫咯。 嗯，阿黃雄，你講到呢、這個即係參考呢個即係咩指數或者咩指標咧，似乎就呢、這個最低工資委員會又冇一個咁樣嘅架構或者一個機制嘅，係咪咧？即係我哋話你一阿羅志剛嘅講法咧，就委員會就考慮咗咩咧？就話關於經濟處於深度衰退，就失業率高企。咁啊，一般其他嗰啲譬如話公用事業咧，就考慮譬如通脹啦、物價指數啊、月入中位數啦咁。咁啊，但係其實係咪我哋嘅最低工資委員會就冇一個咁樣嘅框架去決定呢個最低工資嘅？ 其實佢就有好多個指數嘅，其中、 考慮邊啲咧？其實或者你又覺得即係應該，其實而家咁嘅情況，即係應該考慮邊啲先比較最貼近到呢啲基層勞工嗰個情況嘅困難咧？ 我哋簡單講咧，通常我哋參考個就係所謂一條低線同埋一條高嘅線啦。 嗯， 低嘅線咧，起碼佢嗰個參考翻個消費物價指數啦。 嗯、 即係變咗佢個購買力咧就唔會低咗，即係物價上幾多，佢、起碼上翻幾多啦。但政府而家佢係有計出嚟嘅，佢計出嚟嗰陣時咧，佢就係用嗰個成個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即係全個香港人嘅。咁、但係我哋知啦，其實啲最低工資嗰班人咧，佢係最窮嗰班噶嘛。咁、其實合理啲咧，就應該用所謂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啦。 即係基本啦，基本生活需要嗰啲。 咁而家佢唔係嘅，佢所以如果用綜合計咧。佢而家就話啊，過去兩年咧，其實係上升咗得 8.7% 咁樣，即係最低工資就上升咗 8.7%， 咁而嗰個綜合物價指數咧就上升咗 4.9%， 咁所以咪高咗咯。咁實際上，如果我哋淨係睇甲類嗰個消費物價指數咧，係高啲嘅，佢係上咗 5.4 嘅。即係我簡單嘅講法咧，如果你係攞最低工資，你可能係住緊劏房。劏房的租金上升呢就是远高于你其他公屋或者其他私人楼的租金上升的。或者你通常你都要晏昼出去吃一餐，那你可能在快餐店在一些吃的饭呢，其实这一两年呢都是上升得很快。那所以你讲的个物价指数，你用了全港的物价指数说，喂，它只是上升了4.9 了，现在我加 8.7 给你，不是已经加多了咯，那所以你不是维持回你那个所谓消费水平。如果你同啲工人去傾咧，佢又話：喂，唔係喎，我真係我交嘅租多咗，我連買個米都攞咗$10一包。咁你而家話唔使加人工俾我咁多，維持，其實肯定係維持唔翻去兩年前嗰個消，即係成個生活水平。咁呢個叫做低線啦。我諗我哋所謂高線就話啊，一般香港其他嘅打工仔，你嗰個工資上升咗幾多？咁因為坦白講個經濟有進步，大家都應該分享，打工仔一半都要加人工啦。但如果一般打工仔你淨係加通脹俾佢咧，佢都真係幾難生活嘅喎。咁所以通常係比通脹加多啲2%、3%咁樣。咁但實際上咧，而家我哋一向未必係高於即係全港嗰個入息中位數嘅上升咧。咁好多時我哋就睇到香港嗰個唔公平嘅地方就係話通常中層同埋上層嘅人咧，個工資水平其實係高嘅，或者相對國際水平佢係高嘅。但係最低呢班人嗰個水平咧就係好低。咁喺外國嗰個工資差距係冇咁大嘅，香港嘅工資差距係特別大，令到我哋個貧富即係懸殊好嚴重。咁所以某一定程度，其實透過最低工資，你有上調嘅機制咧。就令到最低層嗰啲，因為頭先我哋都講佢個議價能力好低嘛，即係如果你唔升嘅話咧。就大家冇得加噶啦，咁同埋我哋都睇到實際上好大班呢啲人咧，其實都係做緊外判嘅、清潔嘅、保安嘅。其實邊個係老闆咧？最後實際嘅老闆其實係好大量咧，都係政府嘅部門去外判咗出去。其實只要政府肯提升翻嗰個外判個價錢，其實我頭先都聽下都好奇怪喎，點解啲即係清潔嘅服務商或者保安服務商，其實好羊毛出在羊身上啫嘛，佢加两三蚊其实又唔系咁多钱，佢只要将嗰个合约其实到期咧，佢政府俾翻呢个价钱去咧，佢其实亦都系应该支付到。咁我谂喺疫情我哋而家咁严重，我哋睇到清洁啊、保安啊，其实佢哋真系个风险啊又高啦，同埋都几辛苦啦。其实如果你话而家去冻结个最低工资咧，佢个生活其实好老实咧，佢系下降紧嘅。 將會係。 嗯，系啊，黄鸿，我哋又睇翻啊罗志刚有个讲法嘅，佢话呢个法定最低工资咧就唔应该理解成为解决低收入人士或者系在职贫穷问题嘅唯一途径。咁个政府咧就系有其他好多方法咧保障呢啲即系基层家庭啊、低薪雇员嘅。咁啊，你对于佢呢个解释，你会点回应啊？ 即系都系语言游戏啦，唔系唯一啱嘅，但系佢系最重要咯。 嗯， 如果呢个喺所谓市场第一次嘅分配。都唔做好啲，咁最窮嗰班所謂在職貧窮嘅人，會其實呢個都係成個香港去制定最低工資一個好核心嘅問題咧，佢係唔符合國際勞工公約嘅。國際勞工公約嘅講法咧，就係、是、最低工資嘅參考水平咧，應該係足夠個工人養活佢自己同埋佢嘅家庭。頭先我哋都有啲聽眾，我都聽到佢都係咁講，即係。够养自己噶嘛？你个水平， 咁而家超远，好明显， 又唔系唔系，喂，又唔系十几个 percent 人啦、啊，又好难请人，即系嗰啲其实唔值得拗嘅，即系你应该话一个好绝对嘅标准，养唔养得掂自己先？即系头先我哋大家都计完一轮，我哋自己计完，同乐师会计过，即系香港嘅所谓生活工资，起码要养得掂自己同一个家人咧，其实真系要成五廿几蚊嘅，即系我嗱而家同嗰度都差距大，所以你话市场价，我哋头先俾啦四廿几蚊。實際上好多工人佢真係要有五十幾蚊咧，佢先至願意翻工。三十幾蚊呢批咧，好坦白咁講咧，佢個議價能力係低嘅。通常可能個年紀大啲啦，或者佢有病啦，佢個題可以做好長嘅時間啦。咁所以咧，佢就會即係俾有少少壓價啦。咁但係我哋都鼓勵呢班人出翻嚟做多啲係好嘅。咁所以而家靠咧就唔係靠個良心僱主，係靠。個制度，個制度係需要由最低工資去調整。咁、我覺得政府有時佢唔應該自己去，好似唔關佢事嘅， 係 單人嘅啫。 好啊，明白。黃鴻林，唔該曬你先啦，因為咧我要聽下呢個交通同新聞先啦，翻嚟咧會繼續有自由風嘅。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啲意外同埋坏车嘅消息。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蝴蝶谷。咁反方向啦，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车多，龙尾风力流。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慢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扫管笏，同埋喺黄珠路近龙日村噶。另外较早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之内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其他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演艺学院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东行嘅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道龙尾喺油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1， 日元 105.08， 瑞士法郎 0.9， 加元 1.279， 人民币 6.466，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202， 澳元对美元 0.76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 港金报16,970元，比上日收市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34.31 美元，卖出 1835.03 美元，港汇指数 100.8， 无起跌。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较早前近培正道桥底快线的意外仲未清理好，一带少少挤塞，车龙排到红磡警署对开。就在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培正道桥底的快线有意外，龙尾红磡警署。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近圣座治大厦，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就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九龙湾国际展望中心，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

呢啲係知識性嘅嘢係應該知嘅 fact base 嘅嘢嚇，究竟香港一國兩制係點啊？基本法係乜嘢啊？國家嘅發展係咩？當然我都覺得咧，值得去全面咁樣去睇國家發展嘅，即係話咧唔係淨係睇長處嘅，嚇，因為我以前搞青年交流，我都成日都講呢樣嘢，其實要讓青年人全面咁認識國家咧，佢先至會有嗰個投入感同埋歸屬感嘅。你齋同佢講好嘢，跟住佢喺第啲地方睇到啲唔好嘅嘢，佢就覺得你呃佢，咁連好嘢都唔信。其實呢個係唔好嘅。全面嘅最後佢能唔能夠形成一個對國家嘅全面嘅認識？呢、這個都要靠佢自己，亦都唔係淨係用灌輸方法就可以得嘅。 嗯，係啦，嗱，我哋講呢個新通識嗰度咧，就不如先簡單講講先啦。這個新通識咧，就即係將個課程咧就都幾大嘅重組嘅。咁你舊嘅方法咧就有六個單元嘅，咁咧新嘅咧就設咗三個主題。咁啊，阿洪慧文頭先講咧，點解叫國情咧？因為呢三個主題裏邊咧，有人咁樣計咧，就話有三分二咧都屬於講即係國家發展嘅。咁因為包括咗三大主題嘅，第一咧就是、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咁第二咧就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咁同埋第三咧就係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咁啊課時亦都減咗，咁由250咧削到130至150小時嘅。咁啊涉及國情教育嘅咧就係正如頭先講啦，佔咗三分之二嘅。咁啊洪偉文，不如我哋約埋我哋嘅朋友啦嚇，即係我哋而家電話機旁邊接通咗啦。咁咧就係教育工作者聯會嘅副主席鄧飛同我一齊傾一傾個話題啊，好嘛？阿鄧飛你好。 你好， 我哋听讲翻咧，就系关于个新通识咧，就系即系已经出咗台啦吓，咁啊个改动都好大嘅吓，咁啊你作为个工作者嚟讲，你自己先不如先你讲讲啦，你点睇今次呢个咁嘅改动先？ 其实最大嘅改动咧，都唔系话 cut 咗一半课时，其实最大嘅改动咧，就大家都冇留意咧，其实旧嘅课程咧就系好虚。有關國家又好，或者香港都好啦，即係其實佢得幾條指引嘅啫，冇具體內容喺裏邊嘅嚇。咁所以喺教學嘅又好，同埋是考試咧，都係即係好麻煩咯。要自編教材啊，同埋佢考個範圍咧，即係你諗到乜嘢同香港或者同中國有關嘅嘢咧，佢都可以攞嚟考，咁就追死人啦。即係咁而家其實新嘅課程咧，最明顯嘅特點咧，就係佢開宗明義，佢講得好清楚。要有一個明確嘅知識概念，有一個明確嘅一個發展嘅脈絡嘅，即係國家又好，香港都係。咁即係話咧，即係其實係以前嘅課程係虛嘅，而家就係實嘅。咁所以咧，就呢個先就係最關鍵嘅改變。至於你話個課時 cut 咗啊，或者係個內容六個單元變三個單元，呢個都係好顯著。但係我覺得最主要嘅變化，以前係虛，而家係變實咗。咁所以咧就我好同意頭先啊洪大哥嘅講法咧，就即係其實係要俾一個比較全面嘅、比較系統、比較客觀嘅認識俾翻學生，就唔係好似以前咁日日追時事，日日都係啲好片段、好零碎嘅嘢啊，咁啊做又做唔切，學又學唔掂，考你又考到個個都係好辛苦咧。 呢 個先就係最大嘅變化。 系阿邓飞，我记得咧，即系之前我都同你倾过下，即系有时有几次个关于通识嗰个话题啊。咁当时就嗱，我印象我唔知道有冇记错啊，即系你可以讲嘅。咁就系你当时都觉得嗰个通识系对学生都系好嘅，即系尤其是譬如话包括咗训练佢嘅思维啊。因为当时嚟讲，正如你讲嗰啲虚咧，好多时佢都会即系希望鼓励你，所以叫多元思考啊、批判思考咁、啊、样。咁你当时如果都你都觉得当时都其实都唔错嘅，可能对训练学生这个睇。法了嗰点咧，如果而家变咗实咧，好似就完全有啲唔同啦嘛，即系主要真系教导你一啲知识啊，或者可能一啲实际国家发展嘅事咁样。咁啊呢个比较之下，你觉得系呢个转变系咯，即系对学生嚟讲会有啲咩影响咧，或者系 嗱，佢而家睇翻个新课程里边咧，佢冇排除到话即系啲分析性嘅嘢有嘅，不过咧就系要建基喺一个比较实证嘅知识基础上嚟进行一个分析同埋讨论。咁話咧就即係依個先係一個比較有價值嘅分析同討論咯。如果唔係話咧，就依個知識，老實講，你話要認識一個國情又好，甚至乎認識香港都好啦。如果即係你對於而家啲學生嚟講咧，你唔好講話國家改革開放，你淨係一個香港回歸一個好遙遠嘅事嚟噶。佢冇乜嘢系統呢方面嘅知識去做佢嘅基礎，去做個分析嘅基礎嘅。咁樣嚟去討論嘅話咧，其實係冇咩價值嘅。即係基本上都係你叻嘅，佢會有一部分學生會好叻，好有敏感度嘅。咁但普及教育嚟講嘅話咧，即係普遍做到一個有價值咁嚟討論嘅學生，其實唔多嘅。 嗯，系自由风，我哋而家倾紧咧关于讲通识教育嘅课程改革，咁大家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而家同我哋倾紧嘅电话机旁边就系教育工作者联会副主席啊邓飞啊。咁啊，邓飞，你讲到咧呢个虚同实嘅变化啦。咁好啦，咁如果讲翻而家新嘅情况，即系呢个实咧，就我哋用紧三个大嘅主题啦。咁呢三个大嘅主题会系点样去，即系从呢个知识层面里面，佢会点样教学生咧，同埋教材咧，提到一个问题咧，都几重要噶，因为通识。就都好多人批评咗你冇教材啊，即系净系攞呢啲报纸有阵时攞嚟做复印吓，咁啊俾学生啊咩成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教材嗰方面会有咩变化嘅？即系新嘅情况之下，就围绕住呢三大主题。 嗱，如果就眼睇佢个咨询稿嗰度咧，就应该咧就除咗官方会出一啲更加明确一啲嘅教学嘅参考之外咧，同时咧官方亦都冇排除过系冇啊，冇排除过出版社系可以出课本，不过咧就有审定。啊，即系列入一个叫做审定书目表里边咁，咁即系确保咧就话个课程个内容，即系出版社个课本咧系能够跟翻到个课程纲要，就唔系好似以前咁。其实以前审与唔审都冇分别嘅，因为都系虚嘅啫嘛。咁但系而家咧有啲好明确嘅知识概念喺度。嗱，我举个简单例子啊，比如有个即系五年规划喺度，即系而家嚟紧嘅十四五规划系点样嘅？咁呢啲话咧系都系。列入咗個知識嘅概念裏邊嘅，咁所以話咧，即係其實對於出版社都係件好事啊！啲嘢明確咗，咁佢編課本都容易咗咯。 咁出版社嗰方面咧，就以往其實咧，就算喺個虛嘅年代啊，都一樣有出教科書喎，係咪？其實 係啊，係啊，但係用嗱，好老實講，喺現實教學之中咧，用得上嘅唔係太多咯。一個永遠追唔上時事嘅變化，一本課本出嘅咧，最快呢個週期都要年半。咁你。一年半你社会时事都唔知变咗几多，变咗几多番啦，系嘛？ 系啊，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即系啲人有讲咧，即系经过呢、這个即系你听就从个虚同实就做个分析啦。咁我哋如果讲翻佢嗰个即系攞出嚟俾我哋大家睇到嗰个新设嘅几个主题咧，就其实真系要认识国情啊，嗰、那个分量好重嘅。咁我哋听都有倾啦，即系譬如话点解唔索性干脆俾人叫国情教育啦？咁系咪会仲贴切啲咧？系咪即系中间而家仲有啲咁样嘅？即係好似係似乎係即係仲係叫通識，但係其實可能同以往嗰個分別好大嘅。而重點亦都轉咗去一個咧，就係國情為主噶啦。可唔可以咁講啊？即係而家呢個新嘅課程設計之後， 可以講話國情同埋喺整個國家發展框架之下，香港嘅變化或者發展。咁但係咧，佢而家第三個主題嗰樣嘢咧，就冇話特定係咩國情啊或者咩。咁即係如果你話將佢命名咗一個國情教育咧，咁就好似吸引唔到。第三個主題咯，即係呢個咧就要諗一個好一啲嘅名字，能夠俾人一望咧就知道啊，呢、這個學科咧學嘅嘢咧就包括咗呢啲咁啦，咁我覺得咧就即係而家佢諮詢稿裏邊佢鋪上嗰五個選擇咧，其實都唔係話太理想嘅，都唔算係太理想啊。咁但係你要問我咁就好啦，你鄧飛你諗個咩名咧？我又諗唔到啊，即係諗我又諗唔到啊，即係你要有一個名係俾人。一望就知系做咩嘅。旧嘅通识科呢个名咧，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咩咧？你同所有嘅社会人士讲通识咧，大家都唔知道你喺度讲紧咩。咁结果一万个人有一万种理解， 系各自演绎 啊， 各自演绎。 系啦，冇错啦。 邓飞，我又觉得嗰五个其实都接近嘅，即系我觉得系公民与社会咧，系咪发展？我唔敢讲，我觉得唔应该叫局限于发展，但系公民与社会其实系。作为一个知识 都可以嘅，佢最主要系第三个主题。 佢唔止系国民嘅，佢因为 科技嘅嘢嘅。 咁嗰啲都系社会嚟 嘅。可唔可以即系俾人理解到咧？ 不过我即系对教育界咧，我有啲我就即系有时我啲睇法可能系比较偏激嘅。我第一就觉得咧，批判思维咧，我哋就净系教咗头嗰两个字，就冇教到后面嗰两个字。所以我哋教咗一班净系识批判嘅人出嚟。有嘅批判，我哋经常以前嘅通识教育咧，经常其实考试题目你就知噶啦，佢系以批判为主，但系即系问题咧，其实我自己觉得吓，我觉得根本就应该中学时代咧，其实教少啲呢啲，教多啲基础嘅学科，例如数学，例如物理。因为我以我自己小弟嘅例子，我15岁入理工读数学，29岁读法律系 OK 嘅。但系如果我15岁时候读嘅系法律咧，我29岁先读法律，对唔住讲错。 但如果我15岁入读嘅法律咧，我29岁再读数学，一定系读唔到嘅。所以其实即系年青人咧，其实或者青少年咧，应该喺细个系俾打基础科目，因为对社会嘅认识咧，老实有教科书又好，有老师又好咧，你哋都系将你哋睇到嘅嘢去交俾佢。但其实佢应该系自己去感受嘅，对社会最后。佢能唔能夠最後有一個比較全面嘅價值觀，同埋對社會嘅認識，甚至對自己身份嘅認識咧，係要佢自己去摸索嘅。你太細個就俾曬一啲好固定嘅框架佢，可能幫到佢或者幫到佢考試，幫到入大學，但係到最後都係會俾人遺棄嘅，因為其實去到社會嘅時候，你重新都要重新認識過。但係咧，數學係不變嘅。物理係不變嘅。 基礎教育裏邊咧，到底個課程咧、科目嘅設置。唔係僅僅係通識科啦，因為你就算係無論新課程、舊課程都好啦，我哋睇到四個核心科目咧，都有一個好奇怪嘅側重點，就係重文輕理嘅。 嗯， 係啊， 中英數通裏邊，我唔理你嘅通識科啊、舊課程、新課程啊，都係偏重於文方面多。咁你諗下全，我唔敢講全世界啦，即係起碼整個東亞嚟講咧，重文輕理作為一個入大學嘅必修科咧，依、這個好似好奇怪嘅設計。 嗯， 咁所以洪大哥头先所讲个情况咧，已经唔系紧紧。 我哋其实好忧虑，我哋行内好忧虑嘅，因为包括啲大学老师都好忧虑，就系话咧，而家入大学嘅大学生咧，佢嗰个理科嘅基础唔够，逻辑思维训练唔够，即系你唔系教咗佢咩？因为数学嗰啲你要 practice， 你要操噶嘛，即系呢个系一个大问题。因为我同好多最近先同一个大学副校长都系科学家。即係幾出名嘅科學家講起，咁佢都係講緊呢樣嘢，就話而家啲收到嚟嘅學生咧，基礎唔得，所以佢哋好難教到佢好叻。 嗯， 咁呢個問題咧，我覺得中學教育絕對係即係都出有少少離題咧。今日，但係即係我覺得其實我哋嘅中學教育真係要比較全面咁審視，因為我哋訓練出教出嚟嘅人咧，去到大學嘅時候咧，佢因為個基礎唔好咧，冇辦法真係同未來嘅社會接軌啊。 你呢個？唔容易嘅，真系要全面檢視，咁同埋咧，即系都要反思咯。以前系中五、中七啊，兩個考試咧，好表面上好似壓力好大， 嗯， 但實際上咧係可以令到同學仔嘅選擇多咗。無論我係想考大學定還是我想早啲出嚟做嘢， 係 而家嘅一個考試咧，就其實逼所有人都必須要去考大學， 嗯 啊，咁話咧就變咗個課程基礎課程。 呢個又牽涉到 DSE 究竟呢件事呢、這個怪獸係點樣樣啦？呢、這個就要講三日三夜噶啦。但我向來都覺得 DSE 本身都係一件。 嗯， 比较多余的东西来的。 嗯，是啦，我讲回今天我们那个新通识先。邓飞来的那个新通识里面我看回那个要求呢，就有关于要去内地考察那部分的。 是 的。要占了10个小时的时数的。那这方面里面其实会怎么安排的呢？ 我就反而想了解那10个钟头是怎样计出来的，即是会有个教育的依据是什么。 即是你不知道的，你都不知道。 一趟深圳来回都差不多。 嗯。 再去问卷写着话是问啲老师是想去广东省内定广东省外。那你深圳都已经嘥了10个钟了。 嗯。 去广东省外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十个钟我不知道他怎么计出来的啦。 嗯。 那我就觉得呢，就即是应该实事求是咯，即系如果你系如果你俾我设计嘅话咧，省内省外都要去， 嗯， 啊，东部发达嘅要去，大西南、大西北亦都要去，我觉得系咁会均衡一啲。咁， 嗯， 但系点样可以系将佢变成一个课时咧？呢，這个要有一个更高嘅说服力。我觉得呢个10个钟头咧，好似系主观随意求其谂出嚟。 嗯。阿邓飞，但系即系意思话你自己平日都好参与到呢啲教育界嘅讨论啦，即系你都喺你嚟讲，你都唔知道呢十个小时嘅教时点安排 嘅。我唔知佢点样计。 具体系啦，点计出嚟啊？到时点做啊？ 你咧，即系上一趟深圳，一日来回都已经差唔多啦。 咁其实佢呢个作用里面大唔大呢？但我哋又睇返，即係你唔知个具体先啦。咁但係呢10个小时我估计呀，即係都係想你俾啲学生透过内地考察就认识多啲内地发展啦，有啲亲身嘅经验啦，咁样。有冇用呀？即係对于而家呢个新通识嘅改革。 新课程里面嘅内地考察呢，而家普遍学校呢，我哋唔好讲疫情啦，都有内地交流考察嘅，即係好少学校会完全冇嘅。咁，而且多数都集中喺初中，中四都有机会有。咁而家其實佢最主要咧，就將佢納入咗個正規學科裏邊去計算，咁，就變咗係更加即係更加荒謬啦，更加鄭重其事啦。個其實個價值最主要喺度。咁如果一般嚟講，學校喺實踐之中咧，你話咁嗰10小時冇人會咁樣計嘅。基本上你去點會去深 至點會去廣東省咁簡單呢？其實而家普遍學校一去都去咗外省，甚至係去一帶一路嘅國家去睇當地嘅華商啊、港商啊，或者當地嘅使領館係會接待嘅。呢啲係已經係成潮流㗎啦。所以嗰呢十個鐘咧，我覺得係講得難聽啲，得罪啲講句，係落後於實際嘅形勢嘅。 系咁嗱，又都有另一个问题啊，邓飞啊，就系讲翻啲考试啊。咁考试咧，而家就话冇咗啲长题目啊，即系唔需要话你等你发挥啦。咁啊，主要咧就系啲短答，甚至可能系啲 MC 啫，即系选择题添嘅啫。咁呢方面个改变又会点咧？即系又对于学科嘅影响有几多咧？ 我冇，咁佢最主要系因应翻佢个学科个，即系佢 cut 咗咁多嘅课时 ，cut 咗咁多嘅内容，同埋咧佢都系想减轻个应试压力啫。所以咧，佢而家系两张卷拼埋一张卷咧，呢个又无可厚非嘅。我觉得佢最主要系考评都系对应翻个课程纲。 经过咁多改革之后咧，邓飞，你觉得呢个通识科系咪同以前其实要发挥嘅作用啊？同埋即系对成个学校嘅考生嘅考试啊，甚至系应唔应该再作为一个即系必修科，即系对学生嚟讲，即系等等呢啲更加根本啲嘅问题，你觉得需唔需要都再做多一次检讨添咧？ 我覺得就依一科係咪必修科可以檢討，但係而家新課程裏面所觸及嘅內容、國情嘅知識又好，香港一國兩制又好啊，甚至乎一啲基本法、憲法依啲好啦，我覺得依啲應該係必修嘅。你放唔放落依個學科嘅框架係另當別。 而家個科目裏面就冇乜涉及到依內容噶啦，係咪咧？ 冇，而家基本上都冇。 而家咧，亦都你哋譬如话喺学校里边咧，老师里边诶，会唔会需要即系做一啲重新，即系再大家坐低点样规划呢个新嘅课程啊？ 哦，咁 教材啊等等啊嗰啲 课程，咁 有冇咁嘅开始啊？要做 教过都 啊，即系你自己有冇开始要讨论未啊？即系点样去配合呢个新课程？ 而家仲系最啱啱出台未，但系会 plan 紧系几？ 但我有一个睇法咧，会唔会其实呢啲嘢其实应该系初中教而唔系高中教咧？因为知识性嘅嘢 都唔一定嘅，因为你如果初中咧，你始终你都系个考试又冇咩考试成分嘅。啊，你放喺初中教，咁初中又都系面临就系边一科咧？啊，考唔考咧？咁就一样嘅、那个问题都系。 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邓飞。 好。 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鄧飛，咁我哋傾緊嘅咧就關於新嘅通識科嘅，咁而家咧就希望咧就打算設三個主題嘅，咁啊國情嗰範圍、那個範疇咧都佔咗比重都好大嘅，先佔咗三分二到嘅。咁啊洪慧文啊，你又睇下你覺得即係今次裏邊即係如果按照咁樣咧三大主題啦，同埋頭先講到咧即係去嗰十個小時嘅內地考察啦，其實作用真係大唔大咧？ 形式主義。 嗯， 即係首先我覺得其實去交流幾多個鐘頭係唔重要嘅，最緊要係有咩得著。佢去完睇完，跟住我今日去咗搭咗好耐車去咗一笪地方，定係佢有冇一個思考？即係我覺得其實交流其實應該都係留翻嗰啲咩暑期啊，即係嗰種咁樣嘅學校嘅時間咧。反而嗰十個鐘咧，我自己覺得咧，不如我嚟反思。譬如話做一個小嘅 project 仔，即係寫一篇文章一兩千字啊，如果我中學嚟講咁啊，即係。亦都唔一定係國內地嘅，可以係一帶一路喎。總之一啲咁樣嘅東西，可能會更加有用。 更加實際啲啊。咁係咁，自由風我哋而家傾緊關於新嘅通識課程嘅設計。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討論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或者發表下你嘅意見嘅。咁我哋稍後咧，我哋先要聽一聽新聞，翻嚟咧會繼續再傾嘅。 緬甸軍方接管權力之後改組政府，並舉行首次政府會議。國防軍總司令敏昂萊強調。接掌政权是无可避免，而全国70多间医院员工发起罢工抗议，有民众响应号召，晚上敲打炉具器皿表达不满。联合国安理会在中国反对下，未能够就发出谴责声明达成一致。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周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到 50% 或者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17度，明日日间干燥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温暖，周末和下周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星期二三天气不稳定和有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 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较早时培正道桥底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喺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跟住富豪东方酒店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近御港湾。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扫管笏嘅快线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排到去小榄，经过请你小心忍让。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公主道近创资中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龙尾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 Mega 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港岛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车多，龙尾排返落去红棉路近住金钟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嗰段慢车㗎，龙尾去到海丰园。九龙方面啦，太子道东去观塘御港湾对出车多，龙尾排到九龙城回旋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另一边青沙公路车龙都几长㗎，排到近沙田岭隧道。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多，龙尾丽景。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嗰段咧，仲系车多繁忙噶，龙尾喺黄珠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啦，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之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要停车息事。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讲下整个疫情点睇啊？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志超， 大家新年前呢两个礼拜咧，都尽可能避免同住家庭以外嘅接触。尤其是你想系同父母啊团年嗰阵时候咧，最紧要都系喺嗰14日之前咧，系避免一啲任何啲风险嘅活动咧。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咧，關於呢個新嘅通識咧，就打算係設三個主題嘅，就國情嘅範疇佔嘅比重都好多嘅嚇。咁啊，課時亦都減咗啦，咁由250小時咧減到130至150小時嘅。咁咧就好大嘅變動啦。咁到底對學生啊，對呢個教學環境啊，對老師等等咧，有啲咩嘅影響咧？咁啊，如果你都係喺教育界嘅話咧，或者你係家長啊，都幾關心呢次個改變嘅話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咧，发表我哋嘅意见嘅，咁啊，电话机旁边有位听众阿陈女士，不如先同阿陈女士倾下先。系啊，陈女士你好， 你好， 系啊，请讲啊。 咁我咧就系、是、离身先啦，咁我咧就有三个小朋友， 嗯， 咁就大嗰两个小朋友咧就系、是、初中中一中二， 嗯嗯， 咁啊细嗰个小学啦，咁 其實呢那個通識的改動呢就正正我的小朋友呢就會受影響。 嗯。 那我亦都講返呢我自己的工作呢是一名中學老師。 嗯。 那我帶我不是教通識科。 嗯。 但是呢平時的工作方面呢都有啲跨科合作。 嗯。 那我都會呢約略知道通識是教啲咩範疇。 嗯。 那我就覺得其實呢佢嗰個課時縮減咗咁多，頭先、 嗯、 聽啦，即係我頭先都係啱啱先知有個改動嘅實質內容啦、 嗯。 我就發覺呢以前呢跨科合作嘅時候呢其實呢就會有教嗰啲少年人啦年青人啦就係、是、有關、嗯、我覺得兩個議題呢我唔知會唔會呢、嗯、會喺新嘅通識嘅教育裏面嘅會滲入返、 嗯 第一個議題咁就係公共衛生。咁據我所知呢就公共衛生呢譬如話學校呢對嗰啲而家譬如而家疫情大流行全球大流行。咁、 嗯嗯、 其實會教導嗰啲即係少年人喂咁喺呢個公共衛生方面呢、 嗯 這個疫情點樣係去影響全球嘅經濟呀、 嗯嗯、 或者點樣會影響自己個人。咁我哋應該有啲乜嘢責任呢咁、 嗯、 第二個議題呢就係、是、國際公民方面。 咁、 嗯、就譬如話啦喂作為一個有責任感要履行一個國際公民嘅責任、 嗯、 我哋應該可以有啲咩方法係去表達對其他、嗯、國際公民啦根據我自己頭先、 嗯、 因為我唔係教通識科、 嗯、 你點樣去關心嗰啲發展中嘅國家嘅發展。咁呢個發展中嘅國家，譬如我好簡單。係 陳女士，因為我嘅時間關係，我想問一問啫，就譬如你係家長啦，你都係教師啦，你對新嗰、那個改革之後，你覺得係會贊成啊，即係中性啊，有時係你覺得係唔滿意，即係簡單可唔可以點你點睇啊？ 我就中性嘅，嗱第一樣嘢、 嗯， 我覺得 即係你唔會覺得好反對，亦都唔會覺得好贊成。 嚇、啊、，sorry， 即係你中性嘅思，你唔會有一個好強烈嘅反對意見，亦都唔會話好強烈。贊成支持咁改， 因為我而家資訊不足嘛， 嗯、 我淨係知道個課時縮減咗差唔多成半， 一半啊，係啊。 咁而個內容咧，我就發覺就係實、嗯、即係冇咗啦。我唔知道我嘅認知啱唔啱啦，就冇咗公共衛生。 係啊係啊，改咗啊，好大嘅改動啊！好啊，陳女士，因為我哋個時間咧係啊，我哋先要停一停啊，同你呢度傾呢度好唔好啊？因為咧，我仲有一位嘉賓咧，就已經接通咗啦。咁啊，陳女士都表達得好清楚啦，即係佢就暫時唔係好清楚啦。咁呢個變動啦，相信啲媒體啊，同埋咁喺政府嘅網站裏邊都應該會講咗啦。咁整件事咧都已經係交代咗個變化會點樣噶啦。咁啊，呢個新通識裏邊咧，大家如果對呢個課題有意見嘅話咧，或者想發表你意見咧， 佢有公共衛生嘅。喺第三個主題裏面有公共衛生、科技同經濟發展、可持續發展咁樣。 嗯，係啊，咁大家如果想參與我哋嘅討論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喺時間裏面咧，因為接通咗咧，就另一位嘉賓咧，就係資深嘅通識科教師教協理事咧，就係張瑞輝嘅。張瑞輝你好。 系两位好，两位主持好。 系啊，我啱听就讲紧呢个新嘅课程嘅设计啦。听就讲到咧，就系即系有啲教师咧自己都未知嘅话，即系到底新嘅课程里边咧会开啲咩科咧咁样。咁啊，张玉辉啊，你哋喺教协里边咧，或者你自己都系一个资深嘅通识科教师啦。你对呢次呢个新嘅改动之后，你会点睇啊？ 嗱，我谂首先第一样咧就系、是、一直以嚟呢啲課程嘅改動就唔應該好似出現頭先嗰位即係聽眾所講，就大家唔清唔楚，然後就即係突然之間跟住九月嚟緊嘅九月就話要實行咯。應該即係正路嘅，如果一個正常嘅香港以往嚟講，應該呢啲課程嘅即係咁大嘅改動啦，一個原本嘅即係課時減咗一半啊，即係課程內容減咗成半有多嘅話。唔係應該先要向業界啊做一啲諮詢，咁然後將即係呢一個內容讓老師學生都清楚俾意見，然後再即係進而先至去通過啊，或者甚至再進一步嘅修訂。咁依家似乎個情況唔係咁咯，即係大家唔清唔楚底下。甚至都冇配套底下就要实行，我觉得是一个好荒谬的做法。 嗯，张玉辉，按照你咁讲嘅意思，即系话咧，就喺教育界或者系你哋教师中间嗰度，系政府冇特别话咨询你意见啊， 冇咨询， 或者冇同你倾过任何嘢嘅。 事实上，即系例如话就住通识科，即系 即係我諗我哋大家都知道過往一路以嚟嘅，即係都有社會上嘅討論有爭議嘅。咁於是政府自己即係林鄭特首去即係上台嘅時候，咁成立咗個專責委員會，即係一班即係真係專家學者啦、資深嘅教育界嘅人士啦，做咗3年嘅時間，收集咗業界嘅意見。咁喺嗰度其實佢哋冇對於通識科話，即係當然即係。課程嘅內容可能真係要進一步嘅一啲檢討啊，或者都要做一啲嘅即係剪裁嘅。咁但係課時冇建議過要縮減，課程嘅內容亦都冇建議過有大規模嘅縮減，更加唔好講話即係要改名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啲根本就唔係業界嘅睇法，亦都唔係公眾嘅睇法，係政府自己嘅片面之詞。 嗯，咁但系嗱，而家即系我哋即系即管咁讲啦，但系政府都已经公布咗啦，即系呢个方案已经系啊，咁啊差唔多都系要决定咗咯，系咪咧？即系呢个即系由6个单元变做3大主题咁样，咁啊老师或者学校里边会点样配合做呢个转变咧？或者你觉得即系虽然你哋而家知道咗啦，咁但系都要倾下讨论下点样应付啊，系嘛？即系呢个新嘅课程安排。 咁我谂几方面其实。好多即係不確定因素嘅，即係第一樣嘢，即係依家如果政府嘅講法，通識科個評級即係已經唔再好似其他科咁樣分5級五星星，而係合格唔合格。咁究竟即係大學收生嗰度會點樣睇咧？即係甚至呢一科個認受性係點樣咧？咁好啦，咁冇咗一半嘅課時，咁剩翻落嚟嘅課時點樣安排咧？即係老師仍然喺度嘅，咁呢、這個又係一個即係對於學校嚟講一個即係困難啦。第三樣嘅就係、如果喺咁短時間，依家先至所謂即係其實佢都係得一個課程嘅框架喺度啫，具體內容咁未出到嚟，甚至可能去到即係5、6月先至即係落實到。教材点样呢？即係嚟緊如果佢真係跟政府嘅时间表嘅话，9月开学，咁我哋到时嗰班学生究竟有冇适当嘅教材去教得到呢？即係依家即係你见到过往即係过呢段时间政府咁多红线咁多嘅即係对于老师嘅压力，你叫老师自己去做教材嘅话，似乎我谂大家都好惶恐㗎。咁我觉得即係你冇任何即係呢啲所有嘅问题都未处理之前，你就即係第一样就反而係佢自己心目中嘅时间表去行嘅话，係咪置学生嘅利益于不顾呢？ 我哋又睇翻通識嗰個即係課程咧，即係個目標啦，即係以往咧，即係希望盡量即係等學生有一個即係所謂個思維上啊嘅訓練啊，呢個批判思維啊、反省啊咁樣嗰啲，即係我哋叫做即係喺嗰方面咧都放咗好多嘅即係精神或者個時間或者重點喺嗰度啊。咁而家要改革之後咧，其實個課程目標似乎就都好唔同咯，已經可唔可以咁講啊？即係你哋覺得發覺到會教嘅時候，係咪需要都要有一個配合去改變嘅？ 第一，我唔覺得呢個係改革，即係一個改變，即係事實上佢冇將呢一科改得更加好。佢喺課程，即係依家佢嗰個課程文件上面嘅宗旨咧，就基本上係抄翻依家通識科嗰個宗旨嘅嗰幾項，即係例如話佢都講要獨立思考啊，都要即係多角度嘅思考啊咁樣。咁但係佢具體嗰3個主題嘅內容入邊咧，我哋見到就係、是。以往我哋通識科嗰個課程嘅寫法，其實仲用問題嘅寫法嘅，咁即係話咧，其實學生老師佢可以即係比較即係一個即係闊啲嘅方式去理解個問題，或者為個問題去即係真係多角度地找答案啦。但依家我哋見到依家個課程咧，即係好多已經係即係喺啲具體嘅寫法，即係一國兩制是些什麼，甚至去到國情嘅理解嘅話，即係。以往我哋都係睇下改革開放對於中國人民帶嚟咗啲點樣嘅影響啦。咁但係依家佢課程嘅寫法就係帶嚟咗點樣嘅即係改善啦，或者例如話即係講到呢、這個即係綜合國力咧，係點樣提升啦咁樣。咁呢啲都係我哋見到嗰個空間係狹窄咗好多。即係嗰個所謂多角度思考啊，或者讓學生去建立自己嘅睇法，嗰、那個空間似乎已經冇咗啦，就變咗一種。即係可能官方立場嘅灌輸咯。 我哋頭先嗰個傾過咧，關於即係話要用10個小時嘅時數咧，就去內地考察啊。咁啊，呢個方面你哋覺得係應該點樣處理呢10個小時嘅咧？其實 一路以嚟，我諗即係 希望學生可以即係豐富啲，亦都有趣味啲咁樣學習嘅話，從來我諗香港我哋以往嘅課程入面，內地考察都係其中一部分啦。即係我諗我哋又唔會去完全排佢。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變成一個必須嘅話，咁會唔會即係有好多嘅困難之處呢？咁我諗尤其是即係我哋希望學生嗰、那個即係涉獵面都唔係淨係內地㗎嘛。即係你要考察嘅話，係咪本地又好，或者甚至即係外地都可以係一個考察嘅即係目標，唔係淨係內地囉。 嗯，好啊，咁唔該晒先喎，張桂輝。 好，唔使。 是啊，啱同我哋傾嘅就係資深通識科教師同埋教協理事啊張瑞輝，咁嚟傾緊咧關於新通識課程嘅一個變化。咁大家有興趣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呢個時間裏面都有位聽眾啊李小姐嚟接通咗嘅，同阿李小姐傾下先。係啊，李小姐。 主持人 嚇。係啊，請講。 關於通識科咧，如果照呢個字面嚟計咧，就會係十分之廣泛咯。 嗯。 係廣泛到連所有。最認識最多知識的人啊，每一個都沒有一個能夠做得到通識咯。 嗯， 其實所以呢就如果找考試題目呢就貼不到的根本上。 嗯， 但是現在改革了呢，照講剛才講的內容呢，應該就是改名叫做中港近代史。 嗯， 現代同埋展望未來咁樣嘅內容嚟嘅。 嗯，係好啊。 如果係咁咧，範圍就縮窄咗，就 清楚啲嚇。嗯，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李小姐。咁我再继续听咧，就电话机旁边仲有一位嘅听众，亦都想倾下嘅就系杨先生嘅。杨先生你好。 你好啊，各位主持，各位好。 系啊，请讲。 系。冇啊！我咧係一位中學教師啦，我冇教通識科嘅，咁亦都係咧家長嚟嘅。咁我小朋友咧讀緊中三，咁咧我想發表一個意見，就係咧我講學校咁初初成立呢個通識科嘅時候咧，好多老師咧根本就即係講住進修難板啫，即係冇諗住教佢走去教。跟住咧，即好似咧，就係識字嘅咧，就去裝備啦，去就讀呢、這個咁樣。 嗯。 咁咧，突然間咧就話咧，原來低温咧就錯咗嘅呢樣嘢。 嗯。 咁我想講一樣嘢就係咧，政府似乎做嘢咧係冇一個長遠計劃嘅。 嗯。 咁咧，同埋咧就係好勞民傷財啊！我哋學校通識科個科任咧，夜晚咧有時揼到八九點嘅，自己整教材又話校本啊咁樣。整咗好多嘢出嚟，原來呢跟住有一日咧，個政府走出嚟同佢講啦，話低温錯嘅呢樣嘢。咁我就覺得我個仔咧，之前嗰三年讀嗰啲又白費，我啲同事咧咁辛苦揼啲課程出嚟咧又白費。我又亦都好擔心，會唔會十年八年後政府又彈一個人出嚟話，原來低温咧今次嘅改革咧係錯嘅。即係我覺得香港教育咧令到人哋咧係超級迷茫同埋好氣餒啊。我想講呢一樣嘢啫，就係 明白啊，唔該曬。咁系咪真系令人哋好迷茫啦？洪伟文， 我唔知系咪迷茫，但系我同意嘅。我哋即系回归以嚟教育改革几次啦，系、嘛？我都有近距离，因为我做青年工作咧，同好多老师。人哋话治大国如烹小鲜，我哋咧就真系搞到条鱼已经灭骨肉分离嘅， 煎到窿晒啦。 即系我觉得系系一个大问题，但系个问题就是、即系。你唔喐佢又唔係辦法，但係有冇辦法？即係我自己覺得，即係教育係我哋香港三大難題之一嘅嚇、即係呢個係一個房屋係一個，教育係一個，嗰、那個產業過分集中係一個，即係呢三個咧，我覺得都唔係改革一個課程或者係啊打兩個電話做一個節目可以解決到，係真係重新諗。我嘅憂慮咧就唔係淨係話今次改革，我係覺得我哋成個嘅教育個嗰、那個都唔系制度，而系嗰个规划啊，或者甚至理念咧，都可能同我哋年青人未来要面对嘅社会有一个好大嘅差异。咁我哋成日都讲，我哋要啲人 future ready， 但系我哋呢一种咁嘅教育方式出嚟嘅人咧，好可能系唔 future ready。呢个我反而我更加担心嘅。 嗯，系啊，咁啊，关于到从呢个通识到呢个教育嘅问题咧，相信我哋会有机会再倾噶。咁我先休息一阵先啦，我哋翻嚟会再倾另一个话题嘅。 樓都是爆發疫情，涉及一些喉管接駁問題。測量師學會建築政策小組主席何敬業： 劏房之後呢，它的廁所出來就是一條喉管接駁了很多組的廁所，而沒有將一些地台水和座廁的污水管有一個隔氣的分隔。 工程界立法會議員盧偉國： 劏房其實不是只是說個租務的問題，這一類這樣的改動形成的問題政府就不能不正視。 星期六早上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咧，我想同大家傾另一個新嘅話題咧，都係最近即係好多人都有留意到噶啦嚇。咁咧就政府咧就做呢個封區強檢啦。咁啊做封區強檢咧，就而家即係幾乎咧就係即係按照呢個政務司司長啊張建宗所講咧，基本上係會差唔多每日都要做一個噶啦嚇。咁啊睇下去到邊個區嘅啫。咁啊由於事前政府又唔即係宣布啦，咁啊而且係好突襲式嘅，咁啊就好多時候啲居民咧就會覺得即係有啲問題啦，即係可能突然間未翻屋企，咁可能翻入去有問題啦，或者啲人喺個區裏邊個範圍裏邊咧，封個區裏邊可能就唔係住客嚟嘅。咁啊，尋日電視裏邊見到一個啱啱可能飛緊法嘅，咁啊要即刻走啊咁。咁啊情形咧都有陣時有啲狼狽嘅。咁喺今日裏邊咧就政府最近咧就每日都做啦呢個圍封。咁啊今日裏邊嘅公佈咧就喺下午七點鐘起咧就喺柴灣嘅興華村啊嘅美華樓同埋屯門嘅海珠路七號嘅風景園第一座，咁咧就會設呢個指定嘅受限區域裏邊咧居民就要接受呢個檢測噶啦。咁啊好啦，紅文我先不如傾下先啦，即係呢個封區強檢啊，咁好多人有啲啊覺得係好似嚟得遲咗啦嚇，咁甚至有啲人咧就又楞上下政治啦，即係話覺得好似都係因為係咪啊特首受到好多壓力，咁所以要做一個小型啲嘅強檢咁嘅方法咧，就去做到清零咧咁。咁啊，政府已經做咗一段時間噶啦，即係呢個封區強檢，咁你自己覺得個成效到底有幾大咧？ 科學啲講就好難去判斷嘅，咁亦都有時呢今次有抄到，下次抄唔到。但係我成日覺得咧，我哋首先要認識到而家係打緊仗，我哋同疫情打緊仗，其實冇嘢緊要過抗疫嘅。今天嚇、你頭先我哋再講教育啊、房屋咩嗰啲都係長遠嘅嘢、但係如果疫情唔搞掂咧，即係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即係我呢幾日好多朋友傾起偈做零售嘅，真係。自殺咁嘅心態嘅，已經諗到，已經去到好灰好灰。咁如果佢哋再撐唔住，一出咧係數以百，即係求其一間公司都數以百計嘅人去失業嘅。咁所以，所以我自己覺得，我從來覺得抗疫就從來一定唔可以計成本效益嘅。我哋嘅目標就係要清零。但係至於你話封區係咪就幫到清零？小區咩叫小，咩叫大？究竟應該夜晚封定日頭封？呢啲我要留翻俾專家，我自己好難判斷。但係我會覺得。如果我哋見到，只要我做完呢組強制檢測，哪怕揾到一個 case 咧，你冇捉到呢個 case 咧，佢可能就變成三十個 case。我哋見過好多呢啲例子，所以冇嘢係更嚴重。不過你話用唔用手令啊？呢啲我覺得喺法律嘅規定之下，其實今天都有咁嘅權力嘅。只不過何種方式係令到大家更加舒服嘅？譬如話，你。首先我哋要通知大家我哋有咁嘅权、所以你唔开门呢我一样可以用呢个手令去法庭手令去开。咁但係希望大家合作。因为我觉得而家有个问题确实係如果佢唔开门你明知佢里面有人你都冇嘢可以做。 冇办法啦。是啊，咁政府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最近有几个强检好多时呢就係敲门就冇人应啦，咁或者有啲人呢就可能觉得佢会有人喺屋企㗎，咁但係就费事啦，咁闩埋门啦咁。咁政府寻日呢就有个新闻稿就讲呢就係指定呢个受限区域里面呢執行强制检测。公告嘅時候咧，發現到一啲受限區域嘅大廈裏邊啊，就有好多單位嘅住户咧就冇應門嘅，咁而且咧就有理由相信單位裏邊有人啦，咁啊就而家根據相關嘅條例並獲得呢個衛生當局授權許可啦，政府就可能咧係會採取一個法律行動噶，咁咧就包括咗咧驅逐啦，或者係即係要向個別啊，即係如果唔肯接受嘅人咧，就可能要有一個罰則添嘅，咁亦都咧有可能咧就話向呢個裁判官申請手令咧就破門。 门进入单位嘅。咁我一阵间咧就想集中啲倾下关于个咧系话用裁判官申请手令破门进入单位咧，即系呢个课题嘅。咁大家知道啦，即系洪伟文啊，正如你讲咧，即系希望市民当然最好就系合作啦吓，因为嗰个抗疫嘅工作都艰巨噶。咁但系市民如果有啲即系话真系系唔肯配合嘅，或者即系真系上嚟到检测嘅时候唔肯俾呢个即系政府人员入屋啊，或者希望即系配合个检测嘅，应该点办咧？咁系咪真系可以去到由一个申请手令嘅入屋去要求佢强制去做咧？咁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好敏感嘅话题噶。咁我哋咧就自由风啦，依家咧会请到啲法律界人士同我哋倾一倾嘅。咁大家如果对呢个课题咧，关于封区强检咧有兴趣，亦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教育局宣布决定所有幼稚园和中小学提供非正规课程的私立学校，即是补习学校，在学校农历新年假期后，按照校本需要安排更多学生回校，并增加至以不多于全校人数三分一为限，上课时间仍以半日为限。教育局提到，若果有学校能够安排全校教职员定期每两星期进行病毒检测，相关学校有条件全校恢复半日面授课堂，他们需要在全校复课前14日内进行和完成检测，并向教育局申请，有关安排亦适用于补习学校。局方将会在日内发信给学校，通知相关细节安排。本港新增1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本地感染，其中7宗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约有20宗。另外再有确诊患者离世，累计死亡人数增加到185人。一名早前在屋企离世的66岁男子，经殓房取样检测后今日确诊。他上月曾经到石湖墟普通科门诊求医，医管局评估播毒风险不高，因此诊所没有人被列作密切接触者。确诊数字回落至一个半月以来低位，源头不明个案亦减少，但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认为，仍未代表疫情已经受控。政府强烈建议政府雇员和所有公众进入政府大楼前要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记录行踪，如果没有使用安心出行就要留下资料。当局向相关部门发电邮表示，首阶段试验计划明日实施，分别在政府总部和大埔政府合署推行。政总东翼入口围栏已经贴上超过20张的二维码标示。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筹廷说，政府使用安强烈建议字眼代表公务员不能说不。他又说，现时政府始终未能做到将应用程式普及化，原因涉及私隐问题，加上长者亦未必懂得使用，认为政府应该检讨。缅甸警方起诉国务资政昂山素姬违反出入口法例，要求将他拘留到今个月15号。警方搜查昂山素姬的住所，发现非法进口对讲机，怀疑他未经批准非法使用。缅甸军方接管权力后改组政府，并举行首次政府会议。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强调，接掌政权是无可避免，而全国70多间医院员工发起罢工抗议，有民众响应号召，晚上敲打炉具器皿表达不满。联合国安理会在中国反对下，未能就发出谴责声明达成共识。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17度，明日日间干燥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温暖，周末同下星期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星期二三天气不稳定同有雨。而家嘅气温18度，相对湿度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九龙面粉厂嘅快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去到近九龙货仓，就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九龙面粉厂快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近九龙货仓。至于较早前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只系前少少啦。太子道西天桥近住九龙城桥面段嗰度比较车多，而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咧，近住扫管笏较早前嘅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圣佐治大厦；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喺港岛花园道上山方向咧，近住爱都大厦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红棉路近坚尼地道。咁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交通大繁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林锦公路神心嘅来回，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路面情况要留心，遇到道路工程嘅时候就记得要减速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年三十晚特备节目广东广西，我上头柱香。 到时邓达志、 米哈、 岑日飞、 张伟基， 仲有嘉宾夏慧依， 同大家一同见证黄大仙庙监院上头柱香仪式。 二月十一号晚上十点半， 香港电台第一二五台， 广东广西我上头柱香， 一起踏入牛年大年初一。 搭高铁上广州又开会啊？ 是啊，同间内地企业倾嚟香港上市安排。你呢？翻去你间设计公司啊？ 大湾区发展得咁快，又有好多新措施方便香港人搵工、做生意同创业，咪顺便带几个后生仔去睇下发展潜力。 大湾区打通晒人流、物流、资金流，把握发展嘅机会就更容易啦。 所以话，大湾区发展大把商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风同大家倾紧嘅就系关于政府呢个进行呢个围封强检嘅时候咧，就有多时咧就有啲单位咧未必得入得到去啊。咁啊，政府而家提议紧咧就可能咧就系向呢个裁判官申请手令咧，就用破门进入单位用咁嘅方法嘅。咁但系如果真系用到呢啲方法嘅时候咧，当然就好敏感啦吓，因为你进入去私人地方嘅话咧，咁啊始终都有关于私隐啦，亦都到底政府嘅权限啊，到底系咩情况之下先至真系去咁做咧？咁呢啲都会引起好多讨论嘅。咁啊，不如我哋而家咧先请一位法律界人士咧，黄宇日啊，同我哋倾一倾下先。咁黄宇咧就系大律师嚟噶，黄宇日你好， 你好。 系啊，我哋啱讲紧关于个封区强检嘅时候咧，政府就话提出咧，可能就会系用呢个向裁判官申请手令破门进入单位啊，即系呢个咁嘅方法啦。咁你作为法律界嚟讲咧，用呢个方法，你觉得恰唔恰当啊？ 我谂即系要视乎翻就系系咪真系有嗰、那个。規例第十九 J 條定明嗰個需要咯，因為佢就係講到話，其實有兩個條件嘅，一個人就係、是、一個條件就係有人身處喺嗰一個嘅目標處所嗰度啦，第二就係要嗰個人係拒絕或者係忽略嗰啲嘅定明人員，即係譬如係醫護人員咁啦，喺執行嗰、那個規例底下嗰個職能嘅時候咧，係阻攔或者阻延佢嘅，咁、要達到呢兩個條件咧。咁先至可以批出嗰個嘅手令啦。咁我相信 如果为了一些防疫的目的是要做强制检测的时候，那如果真的是达到这两个条件的话，而有一个的独立的司法机关是把关的话，那我认为是即是有机会有一个实际需要起到咯。但当然前提我知道就是说，现在那些围封嗰个嘅嗰个指定嗰个处所，可能系有啲争议性嘅。譬如就系社会上有声音话，哦，其实佢系点样去决定围封啲乜嘢嘅处所咧？点解系拣嗰啲嘅大厦咧？咁呢个就系另外一个问题啦。 嗯，即系话你觉得如果真系譬如话遇到一啲好唔合作嘅，咁或者即系都应该知道佢里边有人，但又唔开门嘅，咁用到呢个方法咧，你觉得都可以接受？ 系无可厚非啦，只能够话系。 咁但系呢种咁嘅用法咧，喺香港以往有冇特别嘅情况下，我哋可以参考一下，或者系咩情况之下需要咁用咧？咁样有冇噶？ 其实破门进入有时候就系譬如喺警队条例第50条7条底下，咁警员系攞咗一个裁判官嘅手令去搜查一啲佢合理地怀疑一啲犯罪证据嘅单位嘅时候咧，咁如果冇人应门，或者系有人系。阻延他们进入的话，那他们都是可以强行破门进入的。 嗯，那么也都有些分析是这样说的，因为呢就到底是什么情况之下才合理怀疑呢，那么因为这个处境就好，即是好可能千变万化的嘛，即是要做一个判断，其实怎样才可以达到一个合理怀疑的情况之下就去破门呢，这样。那么也都有些区议员讲过呢，就是有些老人家，即是很多时候可能他自己独居，或者可能很多时候是被人某些时段都是自己在那里的，那么他也都可能即是不留意到四围的情况的。但系如果你真系破门嘅咧，可能你就变咗即系唔需要啦吓，即系但系又做咗啦，咁会唔会有啲即系真系所谓搞错咗啊？即系破错门咁嘅情况，如果咁嘅情形又应该点处理嘅咧？ 嗱，咁系有机会嘅，因为其实合理理由怀疑并唔系一个好高嘅标准。咁当然佢有一啲需要一啲客观嘅证据去支持个合理嘅理由啦，同埋嗰个怀疑啦。咁所以其实嗰个问题并不是说在那个规例那个设计上那个问题，因为其实它始终有一个客观的门槛要过到的，反而那个问题会是实际的操作，实际执行上那个的前线的警员或者那个裁判官去颁那个手令的时候，又或者是那个警司或以上职级的警务人员去批那个手令的时候呢，是不是切实地执行这个合理怀理由怀疑那个的标准。 咁如果譬如话系即系真系破错门啦，咁通常可以点做咧？即系或者外边有冇啲先例，或者法律上有冇啲咩嘢系可以保障翻嗰个当事人嘅咧？即系如果系举个例啊，即系我根本都唔知道，或者你夹硬嚟啊破门入咗嚟啦，咁可以点做嘅？即系通常呢啲有冇一啲机制去防止滥用，或者系有冇一啲赔偿机制咁样嘅？ 其实当然任何人认为如果嗰个破门系非法嘅，咁佢可以系作出民事索偿啦。咁但系个我自己睇法就系个成功机会唔会好高咯。 唔会好高， 其实系啦，因为喺嗰个规例底下，其实只需要有一个合理理由怀疑咧，咁嗰个有手令嘅警员就已经可以去做嗰个破门嘅工作噶嘛。咁所以你系要证明即系你系如果要成功索偿，你要证明当阵时佢系冇一个合理理由嘅。咁然后嗰个手令系错误批出嘅，或者佢系即系有恶意地去破门嘅，要证明到呢一啲情况咧，先至系可以证明到嗰一个嘅破门系非法咯。 如果一般地讲咧，向裁判官申请呢种手令咧，其实你法律界嚟讲或者以往啲经验啦，难唔难嘅？ 其实系一啲都唔困难嘅，即系 唔困难，即系好容易下嘅啫。 是的是的，即是一般譬如我刚才提到的警队条例第50条7条，其实那个程序基本上就是一个警员做份誓章，讲他有什么理由去支持他那个怀疑这个单位里面有犯罪证据，或者他需要拘捕某个人，那裁判官信纳了他讲的誓章里面讲的理由呢，那就会批出个手令了。 咁我头先譬如话有啲分析都讲过啦，即系如果你真系破错门嘅话咧，咁系真系如果譬如话有冇机会事主可以申请索偿，或者透过某啲途径要求赔偿咁样嘅？ 即系我头先所讲嘅民事索偿咯，咁但系正我讲就系嗰个成功机会未必咁高啦。 咁嚟有個法例亦都話咧，警司或以上職級嘅警務人員咧，就可以喺冇手令之下去破門嘅話，咁係咩情況之下佢先可以咁做嘅？ 嗱，其實就係同頭先所講嗰啲條件都差唔多嘅啫。咁第一，佢就係要合理理由懷疑身處喺個目標處所入邊嘅人，佢係拒絕或者忽略一個定命人員去入嗰個處所。從而去阻延或者阻撓佢啦。咁、但係後面仲有一啲嘅額外嘅條件嘅、就係、首先就係、去做嗰個破門嘅行動嘅時候呢，係要為咗係確保即係唔好阻延或者阻撓到個定命人員而屬於必要㗎啦。咁呢個係一個額外嘅條件啦。咁、另外就係、要係喺即係申請手令並非是切實可行這個情況下，又或者是、要沒有延誤地作出那個的爆破那個作為呢，是對於預防和、抵禦疾病那個、目的是必要的，那要是但符合這兩個條件其中一個才是可以是那個警司級或以上的警務人員去批出個手令。但是當然你看到其實那個要達到呢啲大學條件，其實唔係話咁難嘅啫，因為其實你可以預見就係話，基本上要破門呢啲嘢都係比較緊急嘅情況嚟嘅，甚至乎可以話係你可以預示到即係警方係會傾向向一個警司級嘅警務人員係索取個手令多於同裁判官咯，因為呢一啲嘅檢測、衞風檢測都係一啲比較短時間內需要完成嘅一啲嘅行動啦。咁所以如果譬如喺夜晚嘅時候，你好難會揾到一個裁判官去批一個手令出嚟。 咁所以通常就用警司就嘅方法。 我唔敢 做呢個破門， 因為未有一啲先例嘛。咁但係從嗰個規例嘅設計上，你可以睇到。似乎警方要找一个警司级或以上的警务人员批出个手令都不是很困难。 咁嗱，又譬如话我当是一个普通市民咁先啦吓，咁譬如话我有冇一个情况之下可以系拒绝佢入屋嘅咧？即系譬如话我唔系话我唔即系唔系话扮唔开门啊，而系话我都应你嘅，但系我就坚决即系唔俾你咁样，有冇咁嘅法例上嘅保障翻一个屋主或者个业主唔俾呢个執法人入去進行呢個檢測噶？ 基本上是冇嘅。係啊，即係除非你係話你唔接受檢測咧，咁就其實有兩即係話唔繼續俾佢圍封，咁基本上有兩個條件你可以咁樣做啦。一個就係、你係需要接受緊急診治啦，即係要離開個區域，又或者係如果繼續困住個人喺嗰個地方咧。就會對佢或者其他人造成不合理嘅困苦咯。咁當然其實法例亦都話可以有其他合法權限或者合理辯解。咁但係至於呢啲係合法權限或者合理辯解係咩咧？咁就即係冇定明到嘅。咁可能就要即係如果真係有一個個案嘅時候，有法庭去定奪啦。 咁做生意嗰啲，譬如話如果入唔到去咧，譬如可能真係有損失啦，經濟上嗰啲，咁又有冇機會可以索償啊？或者係法律上可以點樣做啊？ 嗱，呢個就去翻頭先講到話不合理困苦嗰個問題咯，即係如果繼續留嗰個人喺個處所嘅時候，會對嗰個人造成不合理困苦，咁呢個係一個合法權限或者合理辯解嚟嘅。咁但係至於你話做生意會令到即係唔俾佢做生意會令到有不合理困苦，咁呢個程度要好高先至可能符合得到咯。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黃宇日。系啱啱同佢倾嘅咧，就系大律师啊，黄宇日咧讲紧咧，就系政府喺个即系为佢封区嘅强检嘅时候啊，咁啊赋予一个权力咧，就可以系即系破门入屋嘅吓。咁啊，洪慧文，你觉得如果真系用到呢个方法嘅话咧，系咪有帮助咧？同埋市民系咪即系要听到啱听法律界意见咧？基本上你都挡唔住啊。 系，首先法律上系有咁嘅权限啦。第二，我觉得系先礼后兵嘅，即系最紧要等大家知道有呢件咁嘅事，即系你唔可以拒绝，你都唔可以扮听唔到，因为我哋之前咪听过有个 case。嗱，我唔知佢是誰非啦，話有我都幫襯過嘅一間餐廳啊，即係佢啲人生咗雜，但係佢冇去檢測，第二朝俾人罰錢咁。咁究竟佢係聽唔到，所以冇應啊，定係佢真係拒絕啦，定係點樣係冇人知噶嘛？即係呢啲情形就你講得好清楚。嗱，總之咧，按照呢個法例，我係有權入嚟嘅。咁無論你認唔認，你唔認，我有機會攞手令入嚟。咁最好大家合作，我覺得呢個其實作為市民都係啦，即係不便就一定有噶啦，即係件事。 咁但係你短暫嘅不便，比起成個香港長達一年幾嘅不便， 嗯， 我諗都要權衡一下啦，作為一個市民。 嗯，好啊，咁我哋倾呢个关于封区强检咧，就暂时要到呢度啦。咁啊，先休息一阵咧，翻嚟再倾另一个话题。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性骚扰唔系一个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嘅问题，亦都冇灵丹妙药系可以马上见效。 香港家书有评基会主席朱敏健。 有人认为订立反性骚扰政策好多时只系纸上谈兵，但系我认为凡事都有第一步嘅。如果连最基本的政策都没有，又怎样预防和处理性骚扰呢？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法医研究所 掩饰得几好，都只不过是大话，终有一日始终都会被揭穿。 李显善、梁荣忠、王家声，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我剩低最後的時間想傾一傾咧，關於啲市場嘅活動啊，最近啊都好多人留意啊，洪偉文。咁就關於個即係一個美國嘅電子遊戲零售商呢、這個 GameStop 啊，咁呢件事裏面咧就因為咧就呢間公司啊遭到咧散户啊瘋狂去炒啊，就話咧係要追夾咧對沖基金嘅淡倉嘅。咁呢個咁嘅舉動咧成為咗近期即係全球啊投資界嘅熱話。咁令到好奇怪咧，就包括我哋有啲同事平時我都唔會覺得佢會有炒股或者係嚇，即係買呢啲 美股 啊，係啊， 個個有 咁啊！突然間會問我啊，嚇好奇佢哋啊，你點睇咁樣？咁我當時我其實都唔係即係好特別去睇啦，咁啊，令到我覺得即係引起個注意咧，就話原來咁即係呢件事啊，即係應該層面去到咁廣泛嘅。咁啊好啦，咁啊就係因為呢、這個散户咧，即係而家個股仔講緊就係點咧？就係、啲散户咧合力一齊就去對抗呢啲想唱淡呢個 GameStop 嘅沽空，咁而竟然成功添啊！因为后来 GameStop 有一段时间升得好犀利噶，咁啊咧就好多即系包括啲财经嘅报纸啊、媒体都讲咧，就是、一次散户咧成功啊起义啊，可以讲系吓颠覆咗华尔街啲游戏规则添咁。咁但系到底实情系咪咁咧？呢、這个值得怀疑或者值得讨论。咁啊，因为咧最近咧就即系都即系呢两日啦，呢、這个 GameStop 咧股价都开始跌翻落嚟啦吓。咁而呢、這个行政當局咧，包括咗美國國會咧，亦都好多人出咗聲啦。咁就話咧係需要即係調查下咧，關於件事咧到底實情係點樣嘅咧咁。咁有咁大嘅大起大落咧，中間牽涉嘅金額啊，或者到底有幾多人損失咧咁，都係一啲市場嘅焦點嚟嘅。咁啊，到底件事裏邊咧係發生咩事咧咁？咁我哋一陣會同一啲學者會傾一傾嘅。咁但係大家如果你都有留意到呢件事件嘅話咧，或者想同自由風傾下咧，咁都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傾下嘅。咁好啦，不如呢个时间里边咧，就接通咗一位学者咧，就系美国哈姆逊大学经济系副教授阿徐家健咧，同我哋倾下关于今次呢、這个GameStop 呢个事件先。阿徐家健你好， 两位主持人你好， 系啊系啊，我有阿洪伟文呢度啊，洪伟文系 科 技界嘅，一阵间吓电子游戏虽然唔系未必你嘅专业，但系呢间公司原来好多 fans 嘅，所以话咧即系散户就话咧你搞佢啦，我哋就合力要对抗你咁。咁好啦，阿徐家健啊，我想先问下你先，即系你都好留意美国啦，都好熟美国嘅情况啦。其实而家一般嘅讲紧话系散户合力去追夹呢个对冲基金嘅淡仓，呢件事本身系咪咁去理解先，或者系咪真系信得过呢个版本？因为事背后其实大户自己喺度，其实系自己鬼打鬼嘅啫。咁系实情系点啊？即系据你所知道嘅了解到呢件事， 我嘅理解的确系因为你沽货嘅话，你要借货嚟沽噶嘛。咁所以係你冇貨嘅話，去即係香港情況都係㗎。你冇貨，即係冇借到個貨嚟沽嘅話咧，其實係非法沽空嚟嘅。咁所以睇淡嘅佢係會有個操作，就係佢會數咗加入幾多貨可以開，即係正常個運作就係、是、我借到貨啦，咁又數埋加入幾多貨，咁啊跟咪真係可以你就要即係過咗段時間。就要係即係保巴轉啊成噶嘛，你沽貨嘅話，有啲基本嘅金融嘅操作嘅。咁但係今次佢睇探跟住可能啲沽空機構通常佢個做法就係、是、首先佢係沽咗一批貨，佢做咗調查，覺得有問題，然後就沽唱淡佢咧，就期望個市場都跟一齊沽，之後現貨嘅人都沽啦。 咁只嘢咪諗囉，只嘢咪諗咁佢沽貨嘅話咪贏錢囉咁樣。咁其實沽空機構一貫嘅做法都係咁樣嘅。咁喺美國已經流行咗一段日子㗎啦。咁而家講緊呢間沽空公司呢，香蒜呢都係行內沽空界裏面一個幾有江湖地位嘅一間公司嚟嘅，即係佢都做過幾個沽空報告係出名，而又真係賺到錢嘅。咁但係同身啲沽空機構都會去到某一個位置就有問題，就係話佢開頭響躲嘅時候咧，通常揾到一啲有問題嘅公司，係發覺係即係個市場唔係咁有效，都係反映到佢其實好有問題咁樣。於是乎佢做咗調查，跟住就唱淡，就即係賺到錢嘅。但係通常呢公司做咗幾單之後咧，都會。變咗佢唔係樣間間公司都識噶嘛，變咗做調查嘅時候咧，越揀咧啲公司咧就越係其實個問題唔係咁大嘅，咁所以佢哋個命中率咧就通常會傾向越嚟越低嘅。咁過去十幾年做過一啲學者做過研究都發覺有啲咪類似咁問題嘅咯。咁今次嘅做法更加係即係調翻轉頭搞到蝕好多錢，因為佢沽咗嘅話，然之後不但唱佢唔彈。而更加是街嗰啲人係專登唔去同你沽，揸住唔去賣添啊！咁於是乎嘅話，佢當你如果係即借唔夠貨，你話沽得多嘅時候，佢咪要街買翻嚟嚟到先至可以唔係犯法咯咁樣。咁所以就夾有呢個夾空倉嘅問題。於是乎就係咁希望氹啲人買，氹啲人賣。咁但係啲人都唔肯賣，升到好高佢都唔賣。咁於是乎係有呢個情況咯。咁於是乎係即係所謂嘅華爾街，但係我覺得原本公共機構都唔當佢華爾街大學噶嘛。即係你當你成功咗之後，都變咗好似係建制嘅一部分。即係又識翻落而家，即係之前特朗普嗰個情況，話 Deep State 啊，究竟係咪華爾街或者啲科技公司操控個經濟啊咁樣？即係個股仔係咁樣嘅時候咧，揸住貨嘅散户就更加可能唔肯賣咯。 隨間見到照你咁講法，即係散户合力。對抗呢個沽空唱淡嘅係應該係事實嚟嘅，即係今次真係發生咁樣。 係啦，應該係事實嚟嘅。咁但係問題呢個事實嘅話，通常都唔會好持久嘅。譬如我哋講翻一個唔係話完全一樣嗰個例子，譬如之前黎智英先生俾人拘捕嘅時候咧，即係拉一仔嗰陣時候咧，你見到一仔嗰個股價亦都係一兩日之後內升到好多，但係跟住。大家都係話，我哋要支持蘋果，於是乎就唔賣。咁但係你過咗一排咧，其實即係同即呢啲冇組織，真係自己買上去，係嘅做法咧，咁通常都唔維持得耐嘅咯。咁所以你睇翻，其實過去幾日升到去四百幾蚊，咁今日已經係跌翻好多嘅咯。即係變咗係，即係你會係有一段短嘅時間可能會做得到。咁但係之後啲人聞到錢，覺得有機會嘅話，咁就算係開頭點著呢單嘢。嘅火頭嘅係一啲散户，但係啲其他嘅投資者，即係有經驗嘅專業投資者，見到咁嘅情況之後咧，佢哋又會做嘢噶啦。咁就變咗個市場就變翻由一啲傳統嘅做炒賣嘅一啲基金啊嘅參與者係去買啲錢落運作嘅時候咧，就唔會好似之前咁樣咁失控咯。 但係今次呢件事，跟住啲人開始即係睇翻咧，就話即係因為要檢討啊，啲國會啊，啲政客啊咁。咁就係講到關於沽空呢個問題啦，即係話其實大家都開始留意到咧，而家越嚟越多嘅，其實趨勢都係好多沽空公司公開講嘅唱淡，咁就係做嘢咁樣。咁而家好多人覺得咧，就係喂咁嘅做法裏邊咧，會唔會即係對個市場秩序會有出現咗一啲擾亂啊，或者甚至影響到個波動咁樣？咁你自己又點睇？其實真係沽空呢啲機構咧，其實係咪應該需要監管咧？ 我覺得要攞個平衡咯，因為從來即係俾唔俾人沽空先，俾人沽空有個原因噶嘛，因為真係有人覺得個股價而家係反映唔到一啲資訊，咁但係你唔俾人沽空嘅話咧，咁尤其是一啲主要嘅股東揸少股票嘅時候，即係佢唔會買嘅話，即係你話唔到俾其他投資者個股價反映唔到一啲利弊嘅消息啊，咁所以你容許人沽空嘅話，沽空嗰個動作其實已經係即係反映，即係話到俾市場，因為有啲資訊其實係對於嗰只股票係一啲唔係咁好嘅消息。點樣話到俾人聽咧？就係容許俾人食沽空咯。咁傳統以嚟，即係你只係俾人買上，唔俾人買落嘅話，就會係唔平衡嘅話。咁所以個市場相對冇咁有效率嘅咯。咁所以其實有個係市場效率個講法，於是就應該容許俾人沽空嘅，即係佢俾人買上，唔可以唔俾人買，唔應該唔俾人買落嘅咯。咁只不過係有驚俾人操控個問題，咁所以就係有呢個監管。一般監管就係話你唔可以非，即係有所謂嘅非法沽空，你一定係借咗貨翻嚟，即係有貨先至可以沽嘅咯。咁呢個係即係金融咁多年嚟個金融個 運作都是咁樣嘅啦。譬如香港嚟講，曾經有段幾長時間連呢樣都唔得嘅，沽空就係犯法噶啦。咁俾你合法沽空，而家香港個監管就係話唔係隻股票都俾你合法沽空嘅，即係要成交量啊，成要有翻咁上下先可以俾你用佢呢樣嘢嘅。咁另外個監管就係話你一定要借咗貨翻嚟，你唔可以乜都唔係嘅話，白頭片就我要個板嘅跌咁樣就唔得嘅。咁呢個做法而家嘅討論就話依個咁嘅做法雖然係一個平衡。咁呢個平衡喺呢一刻嘅話，究竟係適唔適合咧？係唔係需要個用係咪話去到最極端就直頭唔可以沽空啦？又或者如果沽空嘅話，係唔係個規限要多少少咁樣咧？咁呢個可以討論嘅咯。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徐家健。 系 啱同佢傾嘅就係美國哈林遜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徐家健噶，仲有好少時間想即係好快問一問洪文文啫。你作為科技界嘅，你覺得呢啲個市場操作對啲科技股發展好又壞？ 首先我覺得容許借咗貨人沽空係合理嘅，咁但係就係真係佢借咗貨咯。如果借貨沽空就唔會去到140%噶嘛。